电台啦、网上边啦都听得到，咁啊啱啦吓，朝头早星期一嘅时间，2022年1月10日，希望大家都一样咧可以精精神神咁啊迎接今个星期大家嘅挑战。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系唔系咧？喂，我都觉得系啱噶。有阵时咧，你拎住本书咧，好难将啲嘢好投入咁样咧，就即刻打咗入你嘅脑入边，成为咗你记忆嘅一部分。好多时读书咧，嗰啲都真系惨。你阴公点解咁讲咧？嗰啲叫短暂记忆嘅话，你好快脆啊，忘记咗。例如嗰啲数学嗰啲 formula 啊，例如你学咗啲新嘅词汇啊，突然间唔记得咗啦。你将入边成一个咧就系永久性嘅记忆咧，似乎都真系有啲难度。远游咧，或者去一个小旅行啊，去唔同嘅地方交流一下，望下、感受一下、睇下啊，你发觉嗰个记忆真系特别强劲嘅，久久都仲喺你个脑入边。除了书本之外呢，咁喺你人生嘅体会入面都可以学到好多唔同嘅事情，因为你真係亲身经历成为咗你生命嘅一部分，好快脆呢就已经可以将佢活形活现咁样用返出嚟。虽然而家就话喂疫情期间都好难周围去旅行喎，係㗎，咁但係呢喺可以嘅情况底下仍然都可以即係譬如接触下社会啊，关心下身边嘅人啊，听下好多人唔同嘅故事啊，其实亦都咧就好似自己亲身经历咁，起码你听啊嘛，你听唔系净系拎住本书到底，有人咧可以用一啲好亲身嘅感觉话俾你听嘅时候，又可以吸收，所以话咧听得身边嘅一啲长辈嘅说话多，其实亦都好似自己亲历其境咁样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游历过，或者啲地方你听完之后你好想去嘅，而家待定一待先，写低佢，记住佢。然后即系叫做可以去旅行嘅时候，你又可以自己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而家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地方咧，都几值得咧，大家去到感受一下。原来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你认识咗香港多咗，可能你对于香港嘅爱又多咗，更加愿意为我哋所住嘅地方好好地去到付出同加油。 踏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缨，行陌生的绝岭。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千多岁少年游，成为了最多怪兽都汗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但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强永久。上西装埋没个性，赚到婚姻多么公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司令，睁开分化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使一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都红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换更多邂逅，尽管爱新厌旧，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却永久。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小朋友平时都是跳跳扎，而且口水多过茶。不过面对老师的提问，又或者在课堂里面，就会变得很沉默。其实这样未必是因为顽劣，好有机会是因为焦虑加剧而患上选择性缄默症。有精神科专科医生就说，如果发现小朋友平时没什么言语障碍，不过在特定的场景之下变得沉默，而且症状持续超过一个月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今早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性缄默症的一些特征。首先，患者多数是在五岁之前发病的，而且以女童较为常见。小朋友会表现得较内向，而且很容易紧张和怕丑。在特定的场景，例如是面对着陌生人，又或者是一些不是经常见到的人，很多时候都不会说话。不过不是对着这些人的时候就对答如流的。最后就要留意相关的情况有没有持续超过一个月或者以上。其实选择性缄默症的患者从来反而是最没有选择权的。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副院长林志玲医生就说了，其实这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缄默症就是其中一种焦虑症。最常见的发病特定场景，例如是上堂遇到老师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完全不出声，不过转了堂去小息的时候又对答如流的。林医生就说了，因为选择性缄默症非常之罕见，发病的机会是千分之一，师长往往难以理解幼童的举动，反而就会用言辞来苛责，形成了恶性循环。结果很多时这些情况都会令到小朋友面对老师的时候更加焦虑，更加不知所措，越急就越不懂得表达了。另外亦都有病例是家长为了应付幼稚园的面试或者是小学的面试，暑假的时候就叫小朋友不断操练试卷，又要要求他对答的时候必定要讲完整句子，又不可以中英夹杂，很多要求。结果就令到小朋友越来越焦虑，亦都好怕犯错，所以就宁愿什么都不讲，因为不讲才不会错嘛。要分辨选择性缄默症和其他的语言障碍，林医生就建议可以留意一下小朋友的表达方式。选择性缄默症的患者一般说话的时候是很流利的，最多只是因为焦虑的时候会有少少口窒窒。至于自闭症的患者，就是任何时间都不想理人的。而亚氏保加症的患者一般就会用字古怪，很喜欢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林医生就说了，选择性缄默症的患者多数都是在五岁之前发病的，而且患者一般比较面皮薄， 性格亦都比较内向，以女性就较为常见了。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一个月，就要尽快求医了。如果病情是轻微的话，一般就可以随着成长慢慢改变。不过严重的患者就需要接受治疗，例如安排一些安心的环境，慢慢地诱导他们讲话，在过程里面给多些鼓励他们，这就可以帮他们建立讲话的自信心。而缺乏治疗的人可能就会渐渐恶化变成强迫症，到时就可能要依赖药物治疗了。选择性加默症的父母多数都是过度保护小朋友的，又或者是父母本身自己已经患了抑郁症、情绪病等等，都很容易令到小朋友觉得这个世界很危险，倍增焦虑的同时亦都会增加他们发病的机会的。另外，选择性加默症的患者可能会经历创伤事件之后就发病的了，所以诊断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病因了。作为父母的你，其实最应该的就是每一日都抽啲时间同小朋友倾下偈，睇下佢哋喺学校发生乜嘢事，又或者喺任何嘅方面有冇遇到困难。父母永远系孩子倾诉嘅最佳对象，亦都绝对系佢哋最强嘅后盾。各位爸爸妈妈，我哋一齐努力啦！ 你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只要抽离，定有转机。 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边嘅室外温系17度，相对湿度83%。 继续留喺心机啊！当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所谓正能量卫星，希望咧就揾嚟多啲咧正向嘅事情咧，就同你一齐分享。咁啊，而家咧就叫做抗疫期间啦，咁啊，大家咧都会因为抗疫或者好多时成日都会听到一个字叫做乜嘢啊，就是 work from home。咁呢个字咧，咁啊成日都系提醒住我哋，系我哋咧真系要喺屋企咧好好地啊，即系匿埋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咩都唔做嘅，反而咧更加应该趁住呢一段嘅时间咧，咁啊去到做好呢一个嘅防疫嘅措施。咁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啦，哇喺屋企咧都可以做乜嘢啊？睇下书噶嘛。原来呢段时间咧啊，咁啊虽然咧就大家都会睇书，咁啊但系书嘅种类咧已经同啊抗疫之前咧有不一样。阅读嘅习惯有所改变，咁有书局就指出啦，上年有超过14万种嘅图书录得销售纪录噶，包括咧就喺去年引进嘅3万种新嘅书品啊，啊认为啊同书展成功举办咧都有关系嘅，亦都指出啊本地咧就头30名畅销图书啊，大多数咧都系儿童嘅书类嚟噶，嗱小朋友学前书籍嘅种类更加咧就系大幅度上升添。整合翻啦，咁啊，上年一月至到12月啊，纸本图书销售以及咧就引用翻2018至到2020年嘅数据得出啊吓，上年仍然咧就以繁体同埋简体中文书咧就为主嘅，咁啊当中咧。香港啊，以及咧就中国内地啊，各占16%，英文书咧就占咗19%嘅噃。啊，本地嘅书啦，或者本地嘅作者咧，可能都多咗机会咧，就系推出佢哋自己嘅书籍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多咗人咧，就系可以欣赏得到。咁啊，头先话过啦，一啲咧有关于学前啊，或者小朋友嘅书籍啊，佢哋都占咗几大嘅比重噶噃。咁仲有一啲咧就系改编小说啊，亦都咧就系上榜嘅。咁可能大家咧都觉得有阵时睇小说啦，或者睇啲故事咧，唔单止净系可以透过电视睇啊，有阵时咧可以 dip 翻啊自己喺呢一个嘅书本上嘅味道咧，又有另外一番嘅感觉。唔知道你如果有时间嘅时候，又会想睇边一类型嘅书籍咧？睇睇下嘅时候，又会唔会容易睇到瞓着咗呢？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荧幕，双眼都放放，聊职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 仍然童年沉睡，得到无愧。 嘅歌曲嚟自 Super Moments， 佢哋嘅童年啊。出面17度嘅气温吓，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立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上午大约六点十五分完成屯门爱琴海岸八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午夜十二点，大约6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35户，当中大约30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政府发言人表示，鉴于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的新冠病毒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入面，发现再多一名人士出席多位政府官员曾经参与的宴会。为将可能出现的传播风险减至最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命令已解除检疫令的11名政府官员继续用其自身假期在家自我隔离，直至完成多次强制检测才可以恢复上班。发言人表示，11名政府官员需要按卫生防护中心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规定接受检测，等全部检测结果确定为阴性之后才可以恢复职务。至于早前公布相关署任和兼任安排，在这段时间内亦继续生效，以确保政府日常工作不受影响。至于当日九点半之后出席宴会的另外三名官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以及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继续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接受检疫。发言人重申，抗疫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政府官员更应以身作则，严守纪律，时刻保持高度警觉，避免参与高风险活动。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一栋住宅火警，最少19人死亡，包括9名儿童。另外，送往医院伤者当中，十几人情况危殆，大部分吸入过量浓烟。当局出动大约200名消防员扑救。起火的住宅楼宇高19层，初步相信火警并无可疑，但起火原因仍在调查。纽约市消防部门形容，这一场是近代最严重的一宗火警。北非国家苏丹爆发新一轮示威，要求民人管治。示威者由比邻两个城市聚集，试图游行前往首都喀土穆。安全部队封锁喀土穆连接郊区桥梁。目击者表示，军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较早前，联合国透露计划邀请苏丹军方领导以及各政党和其他团体参与一项政治进程，寻求结束去年十月政变引发的危机。早前同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达成协议的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辞职，加深未来政治不确定性，令2023年进行大选的政治过渡蒙上阴影。分析家相信，除非能够为政治过渡和为举行一场可信的选举制定新路线，否则苏丹国内甚至地区可能出现更多不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啊。嚿嘢疏疏地唔紧要，我哋朝头早白元豪打俾你咧，铃铃铃，今日朝头早咧打电话俾 Kitty，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八，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咦把声几靓 ，OK 啦， 啊朝头早都精精神神啊，真系好啦，点啊你嗰度冻唔冻啊？ 嗱，我而家又出去。方便望下吓， 好啊， 你先打得嚟合适啦， 梗系啦， 啱啱你出去，哇，仲系好黑个天， 系啊，一月份系咁上下噶啦。 但系平时你打俾我嘅时候，有时都会有太阳，即系见到啲颜色嘅云噶嘛，开始。但系而家咧都仲系，我唔敢大声，费事嘈到其他人。我又见到都仲系。好黑，未见太阳白白出嚟喎。 哦，冬天咧，太阳白白 都几冻，今日都几冻喎，行翻去先。今日都几冻喎，今日。 系嘛？嗰啲寒意系嘛？而家17度啊，相对湿度83%，系咪有少少湿湿地嘅感觉？你觉得嗰度？ 系啊，有少少湿冻嘅感觉咁样，同埋见到出去咧，都系好似有啲雾啊，即系望远啲咧，都系湿气几重嘅 feel 到。 咁啊，太阳白白未出嚟啦，所以啲湿气啊散唔到。都好正常嘅，不过空气都应该系即系都几好。我见到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3嘅低水平，可以大大力吸下空气。 啊，都系，同埋我啲新界地区嘛。 系啦，新界地方都好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我寻日都快速咁样去行咗一个山。 哎，我见到啊，你去大金钟嗰度。 系啊系啊，咁我就冇上到顶嘅，因为如果上到顶咧，我就赶唔切翻落嚟买餸噶啦。不过我见到寻日都算几多人行山啦，咁啊可能即系天气又好啦，咁再者因为佢嗰其实嗰段路即系我冇上到大金钟啦，如果你上去嗰个昂坪。嗰、那個平原嗰度咧，那個草原嗰度咧，其實就一啲都唔難行嘅，即係去到草原嗰個位係大金鐘嗰度比較斜啦。咁我見大家譬如我哋全程戴口罩咧，都唔會覺得好辛苦嘅，即係可以咯。我覺得成件事，因為加上個天氣唔熱咧，已經幫好多手啦嘛。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啱啊，因為咧而家啲天氣涼涼地咧，咁啊再加上好多你都見到康文署好多嗰啲嘅球場又冇開。系啊，系咪先？ 系 啊，咁所以都多咗人会希望可以享受得到呢个行山嘅乐趣。你有冇见到好多人啊？因为你嗰个昂坪嗰个位咧系热门地方嚟 嘅。都算多人，有好多人唔系话真系好多嘅，但系都有人咯，都多人咯，系啊。就算你行上大金钟嗰段，你即系你望到上去，都其实都 keep 住有人上紧去嘅。咁同埋我寻日都比较晏先开始，因为我见又冇乜太阳晒咧，咁个天气又舒服，咁即系晏少少都唔会好辛苦。我都系上12点先至开始行， 哦，不过 OK 啊，而家嗰度系你后山嚟噶啦嘛，那个位。 是啊是啊，因为都近啦，同埋所以都舒服嘅。不过喺度都提提大家啦，即係同头先阿小白讲话啊，因为而家好多嗰啲健身室啊，嗰啲球场啊都闩咗，咁大家都想即係去舒展下筋骨，叫做系咯放空咁样㗎嘛。咁、但係与此同时，即係见到有其他人喺度嘅时候，都即係最好就戴返个口罩囉，即係自己小心啲啦，所有嘢都 系啊， 去洗手啊、消毒啊咁样囉。 我都有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咧，争取呢个空闲嘅位置，就同屋企人带埋仔仔咧，就上咗上山同啲朋友。不过我行嗰段路咧，唔知点解冇乜人、啊，劲少人。 哦、你嗰啲系咪嗰啲十粒星嗰啲啊？ 我唔知系咪系偏难少少嘅，但系因为我哋都系谂住咧，而家呢个时候，就算你有少少难度嘅山咧，都应该系好多人，我哋都系咁谂嘅。咁但系咧，沿路咧，其实真系见唔到人，即系净系得我哋呢堆人行山嘅朋友咯。咁啊，好耐，即系可能我哋行几个钟先见到，即系用五只手指数得出嚟。我谂最多即系见到五个人嘅啫。 我谂你误会咗啦，你嗰个唔系有少少难度，你嗰个系超级难。 最难嘅地方系因为行到尾段嘅时候，我去咗边咧，就喺粉岭公主山一带嘅。咁佢系啦，咁佢落山嗰个位咧，就其实都揾过啲资料噶啦。咁佢都预咗咧要经过一啲密林嘅，咁唔紧要啦咁样。但系咧就最估唔到嘅咧就系嗰度咧嗰啲密林咧，唔系净系指普通嘅草丛。普通草丛都 OK 嘅，咁但系咧，佢原来好多嗰啲荆棘啊，即系嗰啲藤啊，全部都系有刺嗰啲藤咧，系啦，系嗰个位咧就最行得辛苦，即系我只脚咧就花晒啦咁样，系啦。 哇，你咁有经验都花晒，咁所以点解咁少人咯？ 本身好彩我都系有戴手套，因为我惯咗戴手套行山噶嘛，咁跟住咧就好彩咧有手套，就用只手咧就可以拨开啲荆棘。咁啊，等阿仔仔咧就可以行得好啲，行得舒服啲。佢都好犀利噶啦，佢全程又冇嗌攰咁样。 佢都系犀利啦，久经训练啊，俾你 系就好啦。 我哋嗰啲叫行山，你嗰啲叫做爬山。 唔系，我寻日嗰日都唔需要爬嘅，都系行嘅啫，都系欣赏下啲大自然嘅风光嘅。咁啊，大家 戴手套喎、 啊。我本身我个人都中意戴手套嘅，揸车戴手套噶嘛。 咦，咁又系喎。 系啦，好啦，咁你快啲翻嚟啦，一阵间见啦， 拜 拜。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嘅6:42，咁啊揾嚟咧就系晨光百科。上次咧亦都同听众咧一齐讲咗啲乜嘢咧，就系有关耳仔啊。咁啊话到记唔记得耳仔咧？我哋讲过就系可以俾我哋听到声音，然后佢咧负责接收嘅啫，分析咧都喺个脑袋嗰度啊吓。咁亦都讲到咧耳仔能够帮我哋保持平衡，因为佢有一个叫做感应器啊，能够咧就系感知到我哋身体嘅姿势之后再传俾大脑嘅。好啦，咁有啲人咧都会咧就系觉得未必明白嘅，例如咧就系话点解我哋好似陀螺咁转啊，会旋转啊，咁但系有阵时咧有啲譬如喺芭蕾舞跳舞嘅时候啦，佢哋又系咁去转，又唔会晕，咁啊到底个分别喺边度咧？好啦，芭蕾舞当我哋跳舞嘅时候咁讲啦，因为佢哋喺台上面不断旋转，虽然咧佢哋都会一样咧就系做到啊，喺我哋脑袋或者喺我哋耳仔入边咧一啲负责平衡嘅装置咧，就嗰啲液体咧就不断搞动啦。咁啊，但系咧点解佢又唔会晕呢？因为你眼睛咧一定咧就系望住某一种嘅背景或者望住某一点嘅，即使身体不断喺度旋转，双眼咧。不断望住同一点嘅时候，直至到身体转咗大半，头部咁啊不断跟唔上嘅时候，佢哋先至会转第二圈。呢一种嘅方法咧，系可以啊，能够咧就令到身体咧就不断揾到自己嘅平衡点，从而咧就减低咗头晕嘅方法嘅。所以话有阵时咧，如果你头晕嘅时候，有啲人就会话俾你听，喂，你望住一点，望住一个地方。刮住佢啊，咁咧就可以帮到你咧，迅速啊就回复翻呢一个平衡。咁但系点解有阵时搭船啊、搭车啊，又会头晕嘅咧？ 当搭船或者搭车的时候，可能有些海浪会令到耳仔入面负责平衡的器官对大脑发出信号，告诉你大脑的海浪，哇，这个海浪令到我们的人就不断需要调整姿势。同时如果眼睛就没有望住海浪的运动的话，我们就容易就这样得到头晕了。所以理想就是搭车搭船不晕浪的话，就可以隻眼靠隻眼睛望住身边的环境，令到脑袋就可以感知到附近的环境，调整姿势，就不需要只是单靠耳仔了。坐车搭船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简简单单啊。好啦，点解有阵时咧，我哋喺车上面或者喺电梯入边，只耳仔好似俾嘢塞住咗咁样嘅咧？系因为海拔嘅变化引起嘅，咁啊耳仔咧入边有一个好薄嘅膜啦，就好似嗰啲打鼓个膜咁样一样，叫做鼓膜。呢个两侧咧，其实啲气压其实应该系一样嘅，因此声波经过嘅时间就能够正常咁震动同埋传导嘅声音。当海拔改变嘅时间，呢、这个鼓膜两边嘅气压就唔再一样啦。于是乎呢、这个膜咧就原来佢会变形噶噃，佢冇办法好好地传递呢个声音。咁于是乎我哋听落去嘅时候咧，咁好似佢哋隔住咗咁样。呢个情况嚟搭飞机嘅时候啦，大家都有机会试过，可能我哋打下喊路啊。讲下嘢啊，或者系擘大个口嘅阵间，你发觉咧入边嘅气压一致之后咧，你卜一声或者一定嚓噶，跟住咧耳仔又可以正常翻啦。其实咧都有好多不可思议嘅事情嘅，例如耳仔冇办法正常运作嘅时间，我哋咧就能够听得到牙齿之间嘅声音啊。原来贝多芬咧，大家都知耳仔唔系咁好啦，就系用呢个方法创作咗咧，就系第九交响曲嘅。咁啊，佢到底即系系犀利嘅。咁啊，我哋应该咧就系听多啲唔同嘅音乐，令到我哋又可以茅塞顿开多啲啊吓。好啦，耳仔我哋都经常咧就系清洁嘅，因为耳垢咧系耳腺入边身体分泌物嚟噶，佢可以防止细菌同埋真菌侵入，亦都可以咧就系阻挡灰尘同埋一啲污糟嘅物件咧进入。更加咧咁啊，有阵时可以有好多功效嘅。不过太多咧，亦都会影响我哋耳仔嘅健康嘅。耐唔耐清洁下佢咧，亦都可以就系对我哋嘅耳仔嘅健康作出一个咧好好嘅保障。耳仔咧系对我哋嚟讲非常之重要，我哋好好地保护佢，就可以听到身边一啲好多人对我哋讲一啲重要嘅事情啦。 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这。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太多傻话未讲。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我。 早上的六点五十分 ，MC 张天赋的时候不早。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咁出边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咧系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空气好嘅早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入边啦，星期一就揾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啦，涛。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我咧就上网咧都见到好多有关于咧就系、是、作业系统嘅消息噶。咁我都有个疑问咧，就系咩？因为我自己用紧咧就系一个iOS 啦。咁但系除咗 iOS 之外，另外仲有 Android 嘅。咁啊，呢两个作业系统亦都算系最大嘅平台啦。咁啊，其中我见到咧，系咪 Android 其实亦都可以同电脑同一个叫做运用，咁啊用起上嚟又系咪真系会方便啲？可唔可以升翻落嗰啲电话、电脑咁样啲又可唔可以即系一齐做嘅咧？其实 咁又嗱，咁本身咧之前有一啲嘅牌子啦，譬如系三星啊、华硕啊呢啲咁嘅品牌咧，其实如果你配备翻对应嘅手提电脑咧。其实都已经可以做到咧，直接将一啲资料咧互相咁样传送嘅。 嗯嗯， 系啦。咁而家咧，只不过Google 咧就提出咗一啲另一啲嘅新嘅方案咧，就系响一啲唔同型号嘅手提电脑啦，或者可能举个例子，佢自己个品牌 Chromebook 啦，咁啊可以咧进行一啲叫做 fast pair 嘅动作啊。 嗯，即系可以即刻好似同步处理啲嘢咁样。 系啦，咁同其他唔同嘅牌子嘅手提电脑咧，咁可以进行一个咁样嘅配对，咁同之前咧就有啲唔同啦，因为之前就啱啱讲咗，你要华硕要对华硕嘅手提电话对华硕嘅手提电脑咧，咁就可以进行一个 fast pair 啦，因为佢自己本身有个 app。 如果咁嘅话啦，我可唔可以就理解成为佢哋虽然个硬件唔系同一个牌子？但是他们的作业系统是不是叫做 group 埋一起，定还是真的好像你刚才所说要靠一个 app， 即是一个软件通讯软件才可以做到这个渠道是怎样的呢？ 哦，那我相信其实 Google 只不过呢就是可能他将这些功能放在一个 Chrome 的浏览器上面，你就可以透过 Chrome 来到去将这些资料互相传送的。 哦， 所以某程度上呢你部手提电脑其实都需要装咗 Chrome 嘅浏览器咧，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嘅。嗱，譬如系你装咗个 Chrome 嘅话咧，咁又Chrome 其实都有啲内置嘅功能嘅，譬如系我哋之前都有介绍过啦，佢可以将你个页面度翻译啊，然后咧或者可以 highlight 咗啲字去读出嚟啊，咁样等等嘅功能系啦。咁啊，当然啦，仲有啲功能嘅，譬如系可以 remote 你部电脑啊等等，咁呢啲都可以喺个浏览器上面进行嘅。咁所以个浏览器其实都几 powerful。 系咯，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一个浏览器，除咗系我嚟俾你上网之外咧，我相信嚟紧个嗰个叫功能啊，透过网上边或者云端啦，可以做到嘅嘢就会越嚟越多，咁啊令到大家唔需要足不出户啊，或者甚至乎你个人又去咗好远都好啦，咁你都可以控制翻唔同嘅装置啦。 嗯，冇错。 錯啦。 哦，咁呢個都幾得意啊嘛，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咧，佢哋嗰個叫做科技嘅走勢又會係點啦嚇。咁另外咧，我見到有一個咧，我都唔知係咪叫做咧，就係 HomeKit 啊。其實係我睇到個消息就話佢可以癱瘓呢一個一啲裝置啦 ，iPhone、iPad 啊咁樣。甚至乎就話係一個我哋叫作業系統 iOS 嘅一個嚴重嘅漏洞。其實呢個係點樣嘅？我哋需要防範嘅一件事嚟嘅咧？ 哦，咁啊，我都有睇過嘅報道咧，就係佢只不過咧喺個裝置上面改咗一個好長嘅名字，咁但係個名嘅個字嘅長度咧係有成50,000個。 哇！點解可以咁樣嘅？係個名字改喺邊度㗎？ 改喺個裝置上面啊 ，HomeKit 個裝置上面。 哦，咁要我唔改嗰个名咪得咯，我唔改咁长嘅名。 系啦，咁所以你正常就唔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佢就发现到，喂，当你改咗一个好长嘅字嘅时候，就出现问题啦。 哦，咁呢个冇嘢啊，好人好者都唔会无啦改个咁样咁长嘅名啦。不过就话俾大家听，佢既然有呢个漏洞，即系代表佢有机会有第二个漏洞啫。 冇错啦，咁嗱，咁当然啦，佢就话俾你知，万一俾人哋攻击啊嘛，咁所以如果有人。將你的裝置改咗做好長，然後咧有啲 iPhone 同埋 iPad 已經同佢 pair 咗配對或者揾咗佢嘅時候，咁佢再去揾佢咧，佢就會 hang 咗喺度啦。 哦，而呢個 hang 係就算鏟個部機都冇辦法再將佢恢復嘅。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話：，你最好就盡快咧使用翻 iOS 15.0或以上嘅版本咧。咁佢就可以限制咗呢一個長度咧，咁就唔會發生呢一樣情況啦。 哦，咁呢個真係要提一提喎。如果你真係突然之間俾人 hack 咗你部機嘅話咧，咁嗰啲惡意程式佢就係針對呢一個嘅漏洞，然後喺你個名嗰度改一個超過50,000嘅字，咁啊好人好者唔會啊，即係俾人惡意攻擊啦。咁跟住你部你啲裝置咧，甚至乎連埋有 pair 嗰啲裝置咧，全部一齊癱瘓，咁啊跪曬喺度啦。咁呢个真係要防一防㗎。好啦，咁另外呢，我哋之前呢喺2021年回顾返 IT 事件嘅时候呢都讲过啦，咁有啲乜嘢有关于绿色能源啊 IT 科技嘅嘢呢都会喺节目嗰度呢同听众一起介绍下嘅。我知道有一个电视遥控呢好似有啲都係同能源有关嘅新趋势喎。 係呀係呀，就係、是、三星啦，三星而家呢最近呢发布咗一系列新嘅电视机啦，咁其实每年都有发布嘅，咁啊喺 CES 入面去发布啦，咁啊今次呢就提啦，咁上年呢佢就讲咗嗰个遥控制呢就用太阳能嚟到去储存嗰啲电嘅。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考会考嘅年代就用嗰啲咩计数机嗰啲太阳能咁样啦，係咪 冇错啦。 但係 就可能未必太好啊。咁你知啦，因為遙控制放咗喺室內入面啊，咁所以咧變咗可能有時候咧佢個充電嘅能力冇咁好啊。加上咧佢個遙控嗰、那個太陽能嘅面板咧係放咗喺遙控制嘅背面。 嚇、啊，唔係嘛？咁叻嘅邊位天才發明㗎？ 哎呀，咁佢冇理由莫放喺面头㗎嘛，咁咪会嘥咗好多位囉，因为佢点样都要加一塊标签㗎嘛，咁所以佢为咗美观嘅话佢只能够放喺后面啦。 哦，咁佢咪教育啲人囉，就係将个太阳能板放喺面，咁你啲掣呢就平时喺底嘅，你拎上嚟嘅时候先至自己调返转咁去揿掣，咁咪成日充到电囉。 嗱、哦、俾你用遥控制你放低，你会唔会你通常係摆面定摆底呢？ 咁如果佢个太阳能板系要吸阳光嘅，咁我都要改我习惯噶，系咪？ 哦，咁你好好多啦，我通常就咁抛响一个位置咁就算啦。 吓，咁而家有啲咩新方法去解决呢个太阳能嘅问题啊？ 咁佢今次咧就咁其实佢主要嘅目的都系唔想用电池嘅，咁所以咧佢今次咧就利用咗 WiFi 呢个无线电波嚟到去充电。 哦 ，WiFi 充电我成日都听、哦。嗱 ，WiFi 充电嘅电力其实有几多少我就唔知嘅。咁但系听佢咁样发明啦，咁佢真系够力去到推得足一个 remote、 哦。系啊，咁呢个我觉得应该绝对系冇问题嘅。虽然WiFi 本身个电嘅力量都唔系话太大，咁当然佢有一定嘅电力啦。咁啊，如果我谂佢能够推动到个遥控制，应该就 OK 嘅。咁但系暂时如果你话想推动部电话咧，我谂都仲要啲距离啊！ 哦，我唔紧要嘅，我都相信咧，科技 IT 嘅一日千里嘅。今日个 WiFi 可以推得喐个 remote 嘅电啊，第二日咧就可以推得喐个电话。再等多几日咧，都唔系等多几日，再等多一排嘅话咧，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7:08啊吓，咁啊，收音机方面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先揾阿 Toby 出场先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星期一嘅早上咯，咁啊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系啦，今日交通咧大致上都尚算正常嘅，咁啊有个封路嘅位置啦，可以先讲下嘅，喺大埔嘅旧墟直街就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啦，旧墟直街需要封闭，就系大埔嘅旧墟直街咧需要。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弥敦道嘅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咗，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窝打路道嘅中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啦。隧道方面啊，暂时咁多条隧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呢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以上是这样啦。 咁出面是17度的气温啦，都算是几好的。有没有什么特别跟我们倾下？ 小白，今天呢关照一下啲长者一下啦吓，咁啊讲一样咩咧？就系咧长者60至64岁咧嘅人士啊，其实咧就系有一个即系今年就调低咗嗰个2蚊搭车计划啊。咁咧就系唔止系65岁以上啦，60至65岁咧嘅人士都可以系申请呢一个嘅2蚊优惠计划。咁呢个计划咧就系点解咁讲咧？就因为2月27号之前咧就要申请噶啦。咁咧如果唔系嘅话咧，部分一啲60至65岁嘅人士就唔能够喺呢个计划开。始嘅时候咧，就会可以攞到2蚊嘅优惠。咁其实而家咧嗱，暂时嚟讲，60至65岁嘅人士咧，就只有86% 嘅人系申请咗啦，咁样。咁仲有14%嘅人咧，仍然未申请呢个2蚊计划嘅。咁所以咧，就提醒翻各位啦，就系喺1月31号前咧，就尽量透过呢个八达通 Apps 就去申请翻。 再20日到嘅就吓，20日啦。 系啦，月尾前就要申请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用唔到呢个2蚊优惠啦。咁同埋呢个除咗头先讲个 Apps。之外咧，亦都有4个嘅臨時嘅申請中心咁樣，咁啊分布喺港九新界啦，包括咧就係喺灣仔區就有稅務大樓啦，旺角就始創中心，天水圍咧就係天晴社區綜合大樓，同埋咧就係大圍嘅顯徑鄰里社區中心啊。咁有呢4个地方咧，都可以幫各位嘅60至64岁嘅人士申請呢一個嘅綠遊卡叫做，咁就係咧到時候可以攞到2蚊嘅優惠啦。係咁樣，咁就係啦，記住啦，各位嘅老友記啦，其實都未。算老友記嘅，有時60至64歲， 係啊， 係啊，咁啊。但系都可以享用呢个优惠啦，咁样，因为都扩展咗嘅嗰个嘅服务范围。咁啊，呢个2蚊优惠咧，之后搭红色小巴啦、街渡啦，同埋电车咧都可以用到噶。 咁啊，搭小巴啦、巴士啦，巴士都得嘛， 系 嘛？ 系啊，而家已经有啦，巴士就 系啦。 佢呢个就系扩展嗰啲啊，即系 红色小巴都得啊。 绿色以前就一定都得啦，咁样咁啊，而家红色都得啦。 哦， 咁啊，仲有搭船啦，同埋电车都得咁样。 咁啊，咁多位朋友就即系够资格咧，就申请啦。 系啦。又 可以周圍去望下啊，自己即係住喺香港嘅地方係點樣咧？咁樣 係啦。同埋如果你接近60岁嘅人咧，都可以留意啊。即係你可能呢2个月生日啦，接近60岁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咧，就係盡量早少少啦。而家咧係喺即係而家佢哋60岁嗰日或者2月27号可以用到優惠嘅話咧，就係應該要都係叫你盡快用呢個八達通 Apps 啊。即係呢3个月內你即將60岁啦，咁你咧都可以申請定啦，用個八達通 Apps 咁樣。咁到時候你一夠60岁咧，就可以即刻攞到呢個2蚊優惠啦。 咁大家可以快啲申請啦嚇，合資格人士申請下啦。 優惠就攞去啦嚇， 係啦，唔該曬 Toby，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先，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啊，星期一嘅早上，今日灰灰蒙蒙啊個天，我覺得咧凍咗好多啊，唔知兩位拍檔有冇咁嘅感覺啦嚇，關於温度方面嚇， 我唔知係咪我唔夠瞓，我都覺得好似寒寒地咁， 係啊， 今朝都係凍凍地啊嚇，大家著多件衫。 是啊，咁所以大家呢注意保暖啦，好好保护自己啦，呢个都系近呢一两个礼拜呢喺报天气呢个环节呢常常提大家㗎啦。咁啊头先话啦，天空灰蒙蒙一片呢，能见度啊真系啊啊蒙查查乜都睇唔到啦吓，咁你望去香港岛嗰边呢能够睇嘅嘢其实系冇嘅咁样。咁情况就系咁囉，咁所以就feel 到今日都好似星期一就未止过往你话喂有冇蓝天白云。有太陽咁啊，一次過答你啦，全部都係冇嘅。不過我都期待星期一咧開個好嘅早上啦，咁啊叫做撥開雲霧見青天啦，有好多 犯咗嘅嘢咧都可以一掃而空啦，咁係最好嘅。咁上個禮拜都我哋都爭啲個個都有去檢測啦，咁啊，冇事，最後冇事，咁啊大家可以集齊咁多位成員都可以翻到嚟直播室嗰度一齊去開麥啦。咁原來咧發現身邊有好多值得感恩嘅事項嘅，咁呢一件事都係啦。大家百毒咳嗽，身體健康就係最幸福嘅一件事啦。好，詳細嘅天氣俾兩位拍檔講講啦。 好， 唔該你 哋。哦，咁啊，聽到佢講撥開雲霧見青天，我諗起包青天。 係啊，我就諗起嗰個舞步咯，即係咁撥開佢跳舞嗰下手勢。 啊，鐘靈招呼我小馬漢。 哦， 係啦，咁出面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早上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部分地區有煙霞嘅嚇，最高嘅氣温大概21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都是清凉。而家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嘅。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文化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哇呢个系好有气势嘅早晨啊， 系啊，今日点解要咁有气势咧？因为我带咗一个题目俾大家， 系 就系把子功啊， 把子功 系啦， 系一个功夫嚟嘅。 把子功咧系我哋基本功入面嘅一个范畴， 系 啊，把子呢样嘢咧，首先就系讲紧嗰啲十八武器，刀枪剑戟。 系 嗰啲系啦，咁即系十八般武艺嘛，成日啲人都讲。 系 十八般武艺咧，好老实讲嗰句，调翻转头咧，呢、這个同我自己学习有啲关系嘅，因为我哋曾经有一个剧目咧，入面就系讲呢个十八般武艺嘅。咁、但系我学嘅时候咧，因为我系学官话嘅， 系， 所以调翻转头有啲字嗰个写法咧，我而家调翻转头我又唔好。唔係好肯定佢嘅廣東話點讀，嗱、我試下數俾大家聽，睇下大家聽唔聽得出係邊十八啦。刀槍劍戟、箍鏈爬叉、繩索滾矛剪、鞭鎚肩鋸鐙， 嗯， 係啦。咁當中大家我諗聽，即係呢啲係官話嚟嘅，我頭先講咧係官話嚟嘅。咁但係大家咧入面咧簡單啲咁講啦，刀槍劍戟啦， 係 有斧頭啦， 係 有棍啦， 係 係啦，有戟啦，係戟啊！大家唔知道知唔知係乜嘢？係一個類似一把槍，有啲人會講話係矛啦，同矛都似啦， 係。 但係矛都係頭先十八入面嘅其中一種嚟嘅。 嗯。 咁但係咧戟咧就係、是、特別係呂布。吕布用嘅嗰支就系戟， 就 系、 戟， 系啦。咁我哋有一啲唔同嘅耍法啦，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喺把子功入面要学嘅，系啦。有啲又类似一个雷神啊，你有冇睇即系 雷神咪攞锤咯， 系啦，雷神嗰个大锤咁样啦，即系嗰个都系一个武器噶。 哦，系啊，系啊， 应该系我哋讲应该一个金字边做个。叮当做个当然个当字咁，所以就我都应该广东话都应该系当啦。 哦， 咁即系嗰个咧，我哋又系要抛啦。咁呢啲咧就系好多时都要练嘅一啲脱手咯，我哋称之为即系抛嘢嗰啲咧，你成日要抛枪啊嗰啲。咁抛枪咧就 系 脱手嘅一环啦。咁所以咧除咗脱手要练之外咧，咁另外咧就系每一种嘅兵器嘅打法咧，我哋都要识嘅。 系。 咁所以另外又會有好多對打嘅套路啦，因為咧粵劇嘅把子功咧，平時嗰啲套路咧，大家係背咗佢嘅，因為到埋場即係排戲嘅時候咧，就好少花好多時間再重新去讀一套，都會有咁嘅情況，但係大部分嘅時候咧，可能係假設咁講啦，有一套叫做32刀。咁可能係32刀入面攞咗一部分， 系 咁之後咧，可能就嗰個人咧轉兵器，咁啊可能轉一套叫做小快槍嘅一部分，咁或者咧小快槍打到一半咧就轉大快槍嘅下一半咁樣，即可能會係咁。咁、所以咧就係、是、大家一聽一講，如果嗰、那個即係演員係比較專業，佢識曬嘅話咧，咁好快上手。 正所謂十八般武藝，樣樣皆精 啊！就係喺呢啲位置度呈現出嚟。 即係話當佢要有嗰個武器嘅時候咧，你就如果最專業就係一攞起你就識得用啦，識得耍嗰套嘢出嚟啦。 因為咧攞把刀同攞把劍其實都唔同。 嗯， 即係有啲人以為 我哋攞菜刀同生果刀都唔同啊！ 你可以咁講啦。你唔好話我知道有啲人咧係唔識攞個筆。汤个笔 嘅，点样唔识用咧？ 即系你筆汤 正路有啲似揸筆咁樣去，但係有啲人係會反手 係嘛？ 反手係咯，好奇怪。即係總之每樣工具咧，其實都有佢嘅一個用法咁樣啦。咁、但係呢啲就係我哋平時要學嘅嘢咯。 但我想問呢啲咧，係咪一定要有埋實際嘅咧？定係你話啊唔係㗎？嗱，我當譬如拍戲咁樣啦，咁有啲速成班㗎嘛，可能即係一打嘅時候咧，嗱做幾下呢啲咧都呃到下人㗎啦。咁譬如我以前去學嗰啲雙截棍咧，咁老師都話嗱，咁樣耍幾下咧。就睇落去好似好劲㗎啦咁样。咁但係头先你讲个十八般武艺系咪冇得咁样有一啲取巧嘅成分嘅呢，即真係要实刀实枪去耍咁样先至够劲呀。 嗱，应该咁样讲啦，我哋入面呢除咗对打嘅情况之外呢，我哋能够呈现到个弓架嘅位置呢，系可能有一啲系耍花嘅动作。 嗯。 咁耍花嗰啲呢，你可以话其实系冇乜实际功效嘅。 嗯。 即系实际功效，你喺个贼面前，你攞起把刀，你会唔会系咁耍个花先？你耍个花唔会吓窒佢㗎嘛？即系都有啲咁嘅可能嘅，不过就唔系最主要去实际打佢嘅嗰個部分啦，係咪？咁你都係恐嚇成分嘅啫。咁但係喺舞台上面就係畫面要靚嘅嘛。即係我哋咧好追求嘅打嘢，我哋點樣打得靚？即係我唔係要打死嗰個人。係啦，咁等同拍戲，我哋都唔會打死對手啊嘛。即係但係可能運用到鏡頭啊，點樣配合咧，即係可以呈現到嗰件事咁樣啦。咁所以咧，所以點解影視界以往咁多功夫片啊，成啊嗰啲咁樣，佢哋全部都係京班出身就係咁解。 哦， 成龍大哥啊，即係佢哋出小福啊，即係嗰啲都係京班出身就係因為佢哋攞兵器就已經知點打㗎啦。 嗯， 咁你可 真係有扎實嘅基本功。 係啦，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我點打得靚咯。我哋最主要追求係點樣打得靚。 係。 咁同埋嗰啲台位，你對打嘅時候應該點樣走位啦？唔係就咁衝埋佢，真係一嘢插死佢。即係你實際功效就係、是，總之我插得死你就得啦。攞住支槍截棍，我幫得死你咪就係、是，就已經叫贏噶啦嘛。咁但係喺舞台上面就唔係咯。舞台上面可能你第一樣嘢就係要保護對手先。調轉咗，你保護 整親佢。 係啦，你保護到自己，要保護到人。咁呢個點樣處理得到啊？ 不過喺舞台可能就比可能電影更加難添，我覺得，因為即係嗰個因為太現場觀眾睇咧，即係你冇乜位可以走啊！即係雖然你都話會走下啲位啊，但係譬如你鏡頭嗰啲，即係可以借位啊， 或者 NG 嚟過啦 ，NG 再嚟過。咁但係喺現場嚟講，即係因為觀眾都好近距離喺度望啊嘛，咁所以可能好多嘢就真係要即係扎實啲，要練得勁啲咁樣。 因為如果你一亂咗咧，即係如果你一唔熟啦，你兩個對手喺度打緊， 就真 係一唔熟，佢真係可能即係飛支槍埋嚟，即係佢做緊脱手拋槍俾你。譬如佢預計你係左腳踢嘅，你唔記得咗，你走嚟揾右腳咁踢咗唔知去邊咁，即啲方位完全唔同，即成件事就錯曬。 咦？咁但我又想問，即係譬如你話拍戲嗰啲咁，嗰啲槍啊、刀啊、劍啊，咁好多可能係道具啦，即係唔係真嘅啦，因為以免發生意外嘛。咁但係喺粵劇嘅舞台上邊，你講嗰十八樣兵器係咪全部都係膠嚟啊？即係係咪都係假嘅咧？ 如果諗緊嗰啲槍啊或者棍就即係 棍就真係棍啦，係嘛？定係都係膠棍？ 唔係，我哋唔會用膠嘅，我哋通常一係用竹，係啦，一係就用木，係啦，通常都係咁樣嘅，睇下咩木咯，係或者藤咯，啲槍就通常都係藤嚟嘅，咁藤咧就唔同嘅軟硬度又會有分別咯，即係譬如可能你做脱手嗰啲，咁相對柔軟度要高啲咯，係啦，咁但係你話攞嚟打靶子嘅，你太軟就軟得嚟咁樣都打唔到，咁又唔得咯， 係，所以靶子功咧都係即係做粵劇嘅人都需要練 必須要練嘅一個基本。 好，今朝早唔該曬精偉。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太空人所讲的出差半年，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中国首位进驻太空站、出舱太空漫步的女航天员王亚平的真实故事。 王亚平1980年在山东烟台一个农家出生，高中毕业前夕，空军到学校招收女飞行员，全班20位女同学只有她一个冇近视，机缘巧合之下就考入了飞行学院。 2009年，国家从空军当中选拔第二批的航天员，虽然父母反对，王亚平坚持追梦， 经过两年艰苦训练，成为中国首两位女航天员之一。 2013年神舟十号升空是王亚平首次飞行任务，他更加是中国首位太空教师，在天宫一号通过直播为全国6000多万学生授课。今次任务，王亚平将会同另外两名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在中国太空站停留半年，他亦都会在太空度过生日、过年，并再次授课。 中央在1992年9月决定落实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由第一步发射载人太空船，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到第三步中国太空站预计2022年建成及运作，前后只是需要30年，不过就引来美国终止航天合作。 2003年神五升空，中国实现首次载人航天任务，杨利伟在太空向全国民众问好。2008年翟志刚完成首次太空出舱任务，是世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正当第一步、第二步发展顺利之际，美国2011年通过沃尔夫条款，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禁止中美航天合作，更将中国排除在国际太空站项目之外。 不过美国的太空封杀令反而令到中国更加坚定走独立自主发展之路。2021年5月，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顺利对接，到了6月，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十二号顺利进入天和核心舱。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令中国一步一脚印走向航天科技大国之路。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朝早嘅时间咧，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同小白同埋 Barbie 讲下呢一个啦。咁上年呢就好明显有好多嘅香港运动员啦都做得好好、哦、喎。记唔记得你心目中呢觉得最好嘅运动员包括边几位啊？唔讲嘅位。 何诗培 啊。係啊，咁仲有李慧思啦，张家朗啦、啊、咁仲有即係乒乓球啊，女团嘅一班嘅乒乓好手啦，等等等等等等。哇，即係各个运动项目呢都为到香港呢尝试即係冲金啦，或者攞到一啲骄人嘅成绩、 都帮我哋增光啊，好犀利啊！ 冇错啊，咁所以咧，即系过往咧，冇乜人去 spot 得到啊！呢、這个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咧嘅名单已经出炉咯，咁啊，公众咧即日起咧可以网上投票啦，咁啊，即系投选你心目中咧最优质啊、最杰出嗰一位咧嘅运动员嘅，其实就即系好难拣，因为咧、我哋自己都唔系嗰啲运动项目嘅专项嚟噶嘛。譬如你话篤劍咁样，张家朗，我都系细个嘅时候睇人哋打，或者透过电视荧幕睇啊，好劲咁样，咁但系 调翻转头，人哋嘅技术含量都相当之高，咁系咪最后都系会因为靓仔唔靓仔，或者叫做面对公众嘅时候个气场啊，或者个观众缘啊去拣咧，定还是系个成就咧？真 我就反而会系睇佢哋个个嘅体育精神，同埋咧比赛嘅时候嗰种斗志同埋意志力，即系咬紧牙关继续去唔放弃，一路冲啦！嗰个精神真系非常之好啊！ 即系就当然你话东京奥运有奖牌嘅，咁可能特别亮丽啦。咁但系都唔好忽视咧，其实好多世界赛，羽毛球啊或者游水啊嗰啲世界赛都系一个好厉害嘅赛事， 其实都打得好好。即系之前都有讲阿俊文啊同阿谢影雪啊雪雪 B B 啊都打得好，虽然往往都系攞到第四，但系唔紧要啊，继续唔放弃咧，都系一种香港嘅精神嚟嘅。咁啊，今一次嘅杰出运动员选举，为咗鼓励更加多市民投票咧，每名成功投票嘅人咧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嘅。咁啊，大家一齐支持啊！香港啊，各地各界嘅一个体育运动咧，本地嘅体坛咧，真系靠你支持啊！ 今日系一月十日，星期一，农历十二月初八，立法节，适宜开光、沐浴、作灶、放水、会亲友。 今日一般、哦， 知足常乐。今日忌嫁娶、入殓、安葬、出行， 唔谂咁多啦， 轻松啲仲好。今日都系世界清理桌面日， 我会经常保持台面整洁，令自己有一个舒适嘅工作环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大角咀军会港二座、大埔美新大厦以及屯门爱琴海岸八座嘅强制检测行动，当中并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澳洲法院今日会审理系咪将塞尔维亚网球手祖高域遣送。法庭文件显示，祖高域代表律师指出，祖高域去年十二月中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符合条件，无需打针。不过，澳洲政府的律师说，祖高域并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而非澳洲公民亦都不可以确保一定入境澳洲。现时入境澳洲的海外旅客，大部分要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或者是取得医疗豁免证明。祖高域日前准备入境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边防人员以未能出示有效证明为由将他扣押，祖高域的处境引起外界关注。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一栋住宅火警，至少十九人死亡，包括九名儿童。另外，送往医院的伤者入面，十几人情况危殆，大部分是吸入过量的浓烟。当局出动大约二百位消防员扑救。起火的住宅楼宇楼高十九层，初步相信火警并无可疑，但起火原因仍然调查紧。纽约市消防部门形容这场是近代最严重的一宗火警。斯里兰卡总统瓜塔巴雅向中国提出债务重组，答应以优先债权人待遇向中国要求提供必需品进口。瓜塔巴雅向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債務重組可以減輕斯里蘭卡的負擔。他承認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斯里蘭卡經濟陷入危機。瓜塔巴雅指出，已經向中國要求為進口物品提供借貸優惠，令工業生產不受影響，又提出與中國推進旅遊氣泡，在安全情況之下讓中國遊客到訪。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边条隧道先？你今日 我行私隧咯，系啊，因为今朝早我已经提早咗出门口啦。通常我都觉得星期一系会挤塞少少嘅，尤其是如果你晏咗出门口啦。咁我今日咧系早咗差唔多五分钟出门口啦，但系系用多咗五分钟至八分钟嘅车程咯。 小事干啦，都系十分钟之内嘅事情，都唔算系咩嘅。 塞多咗十分钟，但我已经早咗五分钟出门口啦。 如果你下次想唔塞咧，你试下用另外一条隧道啊。 点解嘅？ 行人隧道， 哦、即系行翻嚟， 行翻嚟， 即系寻晚就开始啦，就一定唔塞嘅， 就会好啲嘅。 喂，今日咧，我想讲下呢个天网恢恢啊。其实、我唔记得你哋有冇醒起咧？之前我有讲过一个古仔嘅，就话意大利咧就有一个即系嗰啲组织嘅头目啦，咁咁佢系潜逃啊嘛， 跟住去做咗嗰、那个YouTuber 教煮饭咁样。咪整餸嗰啲咁樣， 係啦，天網恢恢例子一係啦，咁佢嗰陣時就走咗去好多個地方就匿埋啦，咁但係點樣俾警察揾到咧？就係、是、因為佢已經匿埋咗喺一條嗰啲度假勝地啊，咁啊過住一啲悠哉悠哉嘅生活，咁原來佢又煮得一手好嘅意大利菜，咁啊擺咗啲片上網嘅時候，佢已經好醒噶啦，就唔出自己個樣。 係啊，佢係俾社團背景耽誤咗嘅一個廚師啊嘛， 冇錯啦，係啦，咁啊希望佢。自己即系付上代价之后就重新做人，做翻一个好好嘅意大利厨师啦。咁好啦，今日咧我又睇到另外一个，又系意大利嘅例子，咁又系一个天网恢恢嘅例子。咁今次咧就唔关煮嘢食拍片事啦，但系咧都系同呢个科技有关嘅。咁系发生咩事咧？咁嗱，呢一个咧就系话佢呢个意大利嘅黑手党头目咧，就逃狱咗20年噶啦，已经被警方咧通缉多时。咁可以讲下咧呢一位黑手党嘅人嘅背景，佢之前系犯咗啲咩事先？嗱，而家咧佢就已经61岁噶啦。咁喺90年代嘅时候咧，哇，好严重嘅佢嗰个案件，因为涉及同呢个西西里岛主要嘅黑手党一啲血腥嘅细手啊，系啦，咁喺1984年咧就首次被捕啦，咁啊捉咗佢噶啦。咁当时咧调查佢嘅反黑手党法官咧，仲喺1992年咧就死于由呢个黑手党策划嘅汽车炸弹暗杀事件嘅， 即 系 好明显挑战个法纪添啦。 冇错啦，嗱，因为咧谋杀同其他即系嗰啲黑手党有关嘅一啲罪行啦。跟住佢又再被通缉啦，拉完之后喺1998年咧就喺巴塞罗那嗰度咧再度被捕嘅，咁其后咧一直就喺罗马嗰度咧就服呢个无期徒刑，咁啊一路都谂住困住佢噶啦，啊点不知咧呢、這个真系电影嘅桥段啦，佢喺2002年咧因为一场喺监狱嗰度拍摄嘅电影。嘅一個騷動，原來佢嗰陣時咧就喺嗰度就取景，就拍咗一套電影。咁但係即係你知啲人又出出入入啊，咁然之後就即係啲人來來往往，咁就引起一場騷動咧。佢就喺嗰個嘅時候逃脱咗，因為拍戲。咁警方咧喺2014年就發出呢個歐洲逮捕令，咁經過長期嘅調查咧，就發現原來佢去咗西班牙，仲喺嗰度結咗婚，改咗名。咁啱。佢又曾經咧喺嗰度做廚師嘅喎， 又係廚師， 係啦，原來意大利人都係煮得手好菜。 唔係應該話咧，你入呢啲社團之前咧，一定要考咗你係咪識煮餸先。係 啦， 兩個都係一啲黑幫背景。係 正所謂煮飯俾大家食。係咯，咁咧跟住咧，佢就擁有一間蔬果店。咁最後即係得到呢啲資訊，點樣去捉到佢咧？就係、是、因為。在 Google 的街景图那里见到他。 咁啱行过俾嗰架车影到啊。 是啦。你知唔知係啦，即係因为嗰啲相呢原来係即係间唔时都会更新一下。 但你会遮咗面㗎嘛。即係如果你喺谷歌地图嗰度睇呢你会遮咗块面㗎喎。 我见到嗰一张相呢其实係真係遮咗面打咗。 咁都认到。 係blur咗嘅。 系啦，但系咧，原来啲人咧，因为一路都即系通缉紧佢，好想捉翻佢啊嘛。咁、嗯、见到佢咧，嗰、那个事发系即系嗰张相啊，系俾人影咗出嚟，系点样嘅咧？佢咧就喺一间蔬果店外嗱，因为佢本身已经得到某一啲嘅资讯啦，知道佢拥有蔬果店啦、嗯，知道佢大概嘅年纪而家系点啦，喺边一区嗰度活跃咁样啦。咁佢咧原来就喺嗰张街景图嗰度发现有两个男人喺马德里小镇嗰。个一间嘅蔬果店外面咧喺度倾紧偈，咁、 嗯、 一个老老地就白色头发肥肥丁矮矮地， 都系倾偈啫， 后生啲嘅， 点解会认到咧？ 点解会认到咧？佢就话因为当时咧，佢就一身好似厨师服。嗱喺佢嗰个专业嗰度咧，就见到佢有一个厨师服嘅相片啦。咁啊，亦都透露到咧，佢下爬左侧嗰个疤痕咧，就即系叫做顯示出佢嗰個身份，係、 嗯、 啦，咁亦都咧同佢嗰個外形係非常相似嘅，即係嗰個肥肥矮矮啊，跟住年紀又相若啊，又係一間蔬果店外啦，因為佢得到某一啲嘅資料啊嘛，咁跟住咧就去附近嗰度咧去揾佢，咁跟住咧真係揾到佢，咁啊捉咗佢啦，咁其實佢自己咧都表示非常意外嘅。系啦，佢话其实我已经十几年咧冇同屋企人联络噶啦、 哎。 到底你哋系点样揾到我嘅咁样？原来就系凭住一张嘅街景图。系、 嗯、 啦，你有冇试过身边嘅朋友有被呢啲街景图影过，然之后摆咗上去咧？ 我见过添，我自己亲身都见过。 见过你自己？ 我冇见过自己，因为佢都系经过，我见过嗰架车经过咯。 哦， 咁我见到佢。固然之佢就影咗我啦，咁但係我唔知喺邊度啊嘛，即係我又冇專登上去揾翻嗰條街啊，我唔會見翻我自己咧，我又冇專登去揾。 咦，可能係嘅，即係你見到佢嗰刻，唔知佢你唔知佢係咪影緊不過， 但九成係影緊嘅。如果唔係無端端佢架車，即係佢頭頂裝咗個波波噶嘛，佢唔會無端端駛出街，佢駛出街即係佢影緊。 咦，咁你可能 search 翻嗰條街名，你可能見得翻啲自己。 算啦，可能見到行過孭住個背囊，但係個樣都係咁樣模糊咗、 蒙蒙地 嗰啲咁樣 跟住你睇下認唔認得翻你自己嘛？而家警察咁樣都認得翻佢。 咁呢個故事教訓我哋乜嘢？即係呢一個天網恢恢，例子二教訓我哋乜嘢？ 你要正經定唔正經啊？正經嘅就係教訓我哋唔好做壞事啦。 當然啦，另一個都係正經一個提議咧。如果你第時想即係淹沒咗你以前嘅一個身份咧，以前你睇戲咧，淨係整容嘅啫嘛。即係我整咗容，個樣唔同咗咪得咯？原來唔係咯。即系你起码一系就增肥， 一系减肥， 一系就减肥， 系 唔好贴翻原本个身， 一系就增高咁样。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眼最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当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很想去找答案，到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看，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惆怅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不等于意义失去，不等于一趟死水，不等于欠乐趣。 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忍受，像任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将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口，落雨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 7:48啊，听过有 feel 林奕康嘅解答。 早晨啊，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嗱，你哋人生里面咧，有冇识过一班朋友咧，系好中意咧一齐志同道合，又为住同一个兴趣咧，不停咁样去参加啲比赛啊，或者系表演呢？ 志同道合，参加比赛啊，志同道合有啦， 系 参加比赛都有啦， 都有， 但都系分开嘅，因为参加比赛你未必会系志同道合嘅。你參加比賽可能未必是那班人一起想做那一樣嘢，是真的可能有一兩個想做跟住埋班， 或者各取所需咁樣。 係咯，即係 你叻呢樣，佢叻嗰樣咁 但係志同道合咧，又唔一定要係參加比賽，分開。但如果一齊，我就冇乜喎。 我自己以前咧就識過一班朋友，就因為本身自己嘗試去，譬如參加啲音樂方面嘅比賽啦。咁你去到識到人咧，就會變咗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就變成咗會之後再一齊去參加比賽啦。咁但係嗱，你知啦，坊間。 你啊，真系 系嘛？ 系啊，一缘分嚟嘅， 都系嘅，我都觉得系嘅。咁同埋啲即系友谊都可以 keep 好耐嘅。咁但系咧，嗱，如果我用同一个逻辑嚟到套用去其他一啲坊间咧，可能我哋成日会喺新闻上面见到个比赛。嗱，好多时咧，我哋会见到一啲话挑战一个纪录，譬如话大胃王纪录啊，即系最多食到几多只汉堡包咁样啦，或者几多只热狗咁样啦。嗱，呢一类嘅比赛啦，又或者系咧，好多时咧就系会有一啲咧破纪录嘅比赛啦，即系譬如话全球最乜乜乜或者最犀利嘅嗰样嘢，或者最大嘅一个南瓜咁嗰一类嘅纪录啦。咁我今次咧见到呢一个比赛咧，我自己咧系之前未听过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有一个比赛咧系咁样嘅，佢英文名咧叫做 Rotten Sneaker Contest。一听咁就听到 Rotten Sneakers， 即系话最烂嘅鞋。即系点样为之最烂嘅鞋嘅比赛咧？咁原来咧佢就唔系斗只鞋烂，而系斗只脚。臭，咁佢就系一个全球性嘅呢、這个叫做斗只脚有异味嘅比赛。 呢啲好难有标准嘅， 系咯， 成日要揾一啲额外嘅嘢，即系譬如话有一个斗辣嘅辣椒比赛噶嘛，咁但系佢哋都有一个叫做咩辣椒数定唔知咩，有个指标。 即系啲盐嘅呢啲就科学啲啦， 系啊，即系你用啲咩哦，佢去到成分几多就叫做哇超级辣啦，咁佢有得盐啊嘛。但系臭系咪等于盐一个臭豆腐有几咁臭咧？咁样，咁好难有一个指标。 即系你觉得？得臭，我可以觉得唔臭， 系啊， 系啊，即系有人中意食榴莲，我唔中意食，我觉得榴莲臭咁样。 即系气味嘅偏好嘅标准又好难定啦，系咪？嗱，咁虽然系咁啫，就唔知道嗰个气味属于边一类，又或者嗰个浓郁嘅程度有几高啦。咁但系咧，嗱，基本上大家如果要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咁你梗係會嘗試令到自己即係嗰個嘅，即係要去參賽嘅項目咧，會更進一步啦。咁最簡單嘅方法就係、 是、唔洗腳， 係嗱，即係通常都係咁諗啦，係咪先？好啦。因为呢个比赛咧，其实系由1974年开始咧就举办噶啦，咁而且咧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嗱，好啦，咁你就要谂咯。嗱，譬如好似啲人咁样啦，譬如所谓嘅健力士纪录咧，你唔会因为自己破咗一次纪录，如果你唔想蝉联嘅话，咁你可能诶、OK 啦，我可以回复翻以前嘅原状啦。咁万一如果你想蝉联，咁你觉得啲参赛者会点啊？ 即系两年唔使噶， 吓如果想参加两年就可能系两年啦。咁好啦，个比赛咧已经系由 几十年 几十年前开始， 74年开始，即系差唔多半个世纪冇洗过， 冇错啦。咁就 但系佢赢咗比赛，输咗只脚咁样，即系嗰啲真菌啊、污糟嘢，其实会有皮肤病噶。 即系如果只脚臭。 系咪等于只脚会烂咧？ 诶、我觉得系嘅，因为其实臭味都某程度上系嚟自，即系如果你唔系外在查落去嘅嘢啦，即系你系发自嗰个本身嘅身体咧，系因为细菌啊嘛，即系细菌沤到佢臭嘛。 嗯， 即系点解啲人话啊，天个隔拉底咁臭咧，就是、因为你嗰啲汗再加埋啲细菌咁样夹住，咁、样就积咗一阵臭味出嚟嘛。咁、所以如果佢嗰个臭味唔系源自外在一啲查落去嘅嘢咧。我覺得佢係會影響到佢嗰個皮膚組織㗎喎。 嗱、所以呢其實呢雖然就係話臭腳比賽啦咁但其實呢佢係真係呢最臨尾去評選嘅時候呢就唔係聞隻腳嘅而係聞隻鞋嘅。咁、所以呢佢就係呢令到自己總之你腳又好鞋又好即係整咗一陣好濃郁嘅撲鼻嘅味道出嚟先啦。咁然後到佢參加嘅時候呢就係、交出每一個人嘅鞋。咁佢又講到喎其實因為每個人學你話即係個標準唔同啦甚至乎每個人能夠製造出嚟嘅嗰一種味道都可能唔一樣啦。咁佢嘅參賽者呢平均係由5歲至到15歲嘅兒童同青少年。 咁细个已经咩？ 点解要咁细个搞佢哋对脚啊？ 唔系嗱，呢个比赛就系纯粹系咧，即系叫做一个揭秘嚟啫，即系玩下咁样嘅啫。 系 诶，冇讲话点解要举办呢一个原因嘅。咁但系咧，佢真系都算几多嘅唔同嘅地方参加，因为其实个比赛喺美国度搞啦。咁佢系唔同嘅州份咧做咗初选先，即系第一 round 已经系要斗呢一样嘢啦。然后之后再慢慢咧做一个全国性嘅比赛，即系好多轮好多轮嘅。 佢冇讲个指标系点样啊？即系点样为之臭咧？ 系 嗱，佢话咧啲评判团咧就会逐一咁样闻下嗰啲鞋啦。首先第一步，逐一闻下啦。跟住之后咧，佢话特别会对呢个鞋底啦、嗰条鞋舌啦、鞋头同埋鞋底咧系进行呢个评分。最重要嘅标准咧就只系得一个啫，就系够臭就得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佢审视系全只鞋嘅，唔系话净系某一个部分嘅咁样。 咁但系嗰啲评判咧，系咪即系酬劳系特别高 啲？我都想讲，即系如果唔系，我都唔明做咩佢去做嗰个评判系嘛？ 嗱，我怀疑咧应该就唔低嘅，因为咧我睇佢嗰啲评判团咧嗰啲所谓嘅专业资格咧，有一啲科学嘅专家啦，有一啲系喺大学度研究气味嘅教授啦，甚至乎系即系有啲都。几高层嘅人员都喺评审团里面嘅，所以你看似一个好似好无聊、好无厘头嘅比赛，又唔知道做乜咁样，但系佢又揾咗好多科学嘅一啲团队嚟到做一个评审、 啊。所以仲话阿 Barbie 讲咪话系五岁到十几岁啊嘛嘅人参加，呢个系啱噶。 点解咧？ 嗱，你有冇留意？不过呢只唔啱啊，阿 Barbie 同阿 Kitty 啊。 点解？ 你哋咪应该问阿小白同阿 O 同埋我就啱啦。 点解啊？ 男仔喺呢个时期咧，特别有一对鞋系好臭嘅。就是那對上 PE 堂那對鞋、因為通常呢以前呢去到更衣室呢那對白飯魚我們就不會拿回家洗的嘛就可能劈了在 那個 locker 那裡一是呢就夾塞在 locker 裡面就焗住臭啦、如果不是就晾了在那些什麼 鞋櫃頂啊或者那個 locker 頂 那就一起分享那陣臭味啦 一起分享啦預示者呢那對鞋呢即如果是叫做啊佢冇穿冇爛呢、最低限度穿你一年半載 都 一年半載你係唔會洗㗎嘛咁、固然之你入到佢更衣室呢係臭到無倫㗎咁嗰陣時我哋已經贏曬啦到你大個咗嘅時候你就會即係會開始 掛住係嘛 唔係唔係，即係我哋會即係顧下個儀容啦。如果約個女伴去街， 就唔會著嗰對鞋啦。 你更加唔會再著翻添啦。如果你試下即係個即係當時追女仔嘅時候，個女同學通常都係女同學啦。女同學同你講：哇，乜呢只腳咁臭啊？你即刻會無地自容嘅。即係你所以咧喺五到十幾歲咪啱咯。正值喺未追女仔之前， 即係嗰對鞋應該係可能累積咗起碼一年半載，甚至乎三幾年都冇換過嘅時候。 絕對唔奇啊！絕對唔奇啊！ 但係咧嗱，佢呢度啲參賽者咧，除咗話好似阿鐘哥咁用自己日常嗰對最臭嘅鞋之外咧，仲有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令到佢加添多啲嘅氣味嘅。例如佢話咧，佢哋係特登去一啲街市啊，或者係啲濕貨地方，即係嗰啲噏味啊，或者係啲魚腥味啦，即係特登去多啲呢啲地方，甚至乎咧係一啲可能農場啊嗰啲啦泥扮嘅味道啊。 哇！呢啲真係小兒科啊，即係分享個真實過往。 係點咧？ 我以前中學咧，咁就喺香港島嘅東區啊嘛。咁嗰邊咧就偏向海邊，即係濕啦。咁我哋嗰個更衣室咧就係、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個密封嘅地方。 有海水味啊？ 咁海水味都小事啩。咁佢是但咧喺個即係喺我哋嗰個學校嘅旁邊，攔咗一個位，咁叫做遮住咗。咁但係上邊下邊都係通噶嘛。咁、變咗咧，即係一到回南天咧濕立立噶嘛。咁、我哋嗰啲波鞋正話咪講咗咯，就咁落喺頂或者放喺 locker 裏邊咁樣嘅啫嘛，個都劈曬喺度啦。跟住唔知有一次。 邊個同學咁唔生性，喺邊唔喺門口踩咗狗翻嚟？佢又唔知道，即係我唔知佢知唔知定唔理啊。跟住咧對鞋咧就咁劈咗喺度。於是者咧。佢又唔洗喎，跟住咧，我哋即係因為好多對鞋塞埋一齊噶嘛，我哋冇辦法揾到究竟嗰陣味喺邊度嚟啊！咁當事人又唔理嘅時候咧，於是即係嘔咗成個月，哇入到去咧，即係終於係 有冇烏蠅啊？ 入到去咧係臭到有人覺得唔舒服啊！跟住咧即係同阿 Sir， 阿 Sir， 我入咗去更衣室唔舒服， 即係臭到暈啊！ 即係臭到暈。之后先至叫阿姐姐嚟，跟住话喺度搵，喺度搵啊个臭味喺边度？因为嗰时已经系散晒成个更衣空间啦嘛。 咦？呢个做法有啲似我个女以前咧，即系读低班幼稚园嘅时候咧，通常咧你知啲咁细个嗰啲咧，可能啲去厕所未必去得咁准时啦。跟住老师有时都会噶，即系话各个同学老师过嚟帮你哋闻下，睇下嗰阵味喺边度传出嚟。 哇！嗰次跟住你好似。好似最后知抌咗几对啊，即系冇得洗啊嘛，已经太 你噏咗成个月，抌 咗几对鞋，咁跟住啲味慢慢先散咗。 有菌添啦，直头即系要彻底消毒噶啦。而家嘅标准嚟讲，即系呢个真系唔要得。不过我觉得可能呢几年会洗鞋洗得密咗嘅，真系。 系啊，咁而家就梗系啦，而家咁而家都惯咗，翻屋企都会 喷下啦。 好似阿 Kitty 之前嗰个邻居咁样咧，可能喷五分钟啊，就 系啊，喷好耐啊，系啊，同埋其实都要喷埋嗰啲鞋面啊，唔好净系喷个鞋底啊。其实一样都沾到好多菌啊，即系尤其是你有鞋带嗰啲位咧，我睇嗰啲报道系咁讲。咁但系嗰个比赛，我想问赢咗会点咧？ 赢咗咧，佢系有呢个奖金啦，同埋佢系有啲 一对新嘅鞋，你唔好再着啦咁。 嗱，佢其实个奖品咧都几丰厚嘅，例如有呢个免费旅行啦，除臭用品公司免费提供嘅一啲除臭产品啦，即系尽量帮你复原翻对鞋啦，同埋有奖金。 你会唔会赢咗之后将个奖牌挂喺屋企 唔会咯， 咁系咯。 同埋其实如果要我搞到对鞋咁臭，同埋搞到对脚咁臭先赢到一次旅行，我宁愿自己自费咯。 即系 搞乜鬼啦？ 有朋友嚟或者亲朋戚友嚟参观你屋企嘅时候，诶，听我攞咗个奖， 冇啦，冇朋友啦。仲要之前嗰段时间都冇朋友啊，你唔够胆叫佢嚟，因为你储紧嗰阵臭味嘛。 你应该嗱，啲人系咁噶嘛，个得奖作品会点咧？会浪高佢摆当眼处，话俾人听，就系呢件作品得奖啦。咁如果你够胆挂个奖杯出嚟，挂个奖牌就应该留埋件得奖作品喺侧边啊！ 希望头先听紧嘅你唔系食紧早餐啦，我哋唔系特登讲啲咁嘅嘢噶。八点钟， 有人死亡，包括九名儿童，63人受伤，部分人情况危殆，大部分死伤者系吸入过量浓烟。消防经过初步调查，认为有证据显示起火住宅睡房嘅一个电暖炉引发火警。起火原因并无可疑。起火的住宅楼宇楼高19层，当局出动大约200名消防员扑救。纽约市消防部门形容这场是近代最严重的一宗火警。起火位置在低层的复式公寓，火势迅速蔓延，消防员在各个楼层都发现伤者。财经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599，瑞士法郎8.487，澳元5.6，加元6.167，新西兰元5.284，欧元对美元8.853，每百日元对港元6.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01。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葵涌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葵涌道近光辉围对出，就是葵涌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葵涌道近住光辉围对出，咁另外一宗咧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经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不如今日就由咧美国就业市场情况咧，无咗联储局啦，加息嗰度开始讲起，好嘛？ 好啦，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咧就公布咗佢嘅最新嘅十二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咁、那个职位嚟讲嘅话咧，虽然冇错，好增长好轻微，即系得个19.9万名。咁啊，比起十一月份咧向上修正之后咧，有成24.9万名嘅非农业嘅职位增长咧，就系、是、进一步咧系低咗落嚟嘅。咁但系咧，佢嘅失业率咧就较为理想啦。咁咧就由十一月份嘅4.2% 嘅失业率咧就急降到咧去到十二月份去到3.9% 嘅。呢个3.9% 咧可以话系22个月以嚟嘅低位嚟噶啦。咁我哋记得咧喺2020年咧啱啱爆发疫情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当其时咧美国嘅失业率咧一度咧系高企咧系14.8% 嘅。我讲紧系2020年嘅4月份啦，当其时系最严峻嘅情况，系到14.8%。咁而家由14.8% 咧，係回落到係3.9% 嘅。咁再睇翻喺整個2021年全年計嚟講嘅話咧，美國咧就增加咗咧係640万份嘅職位嘅。咁呢個咧個增幅嚟講，我哋嘅職位增幅咧可以話咧係自1939年咧係有呢個數字記錄以嚟咧係最多職位製造出嚟嘅一年嚟嘅。咁啊，雖然咧到而家為止嚟講嘅話咧，相距疫情前咧，美國仍然都係失去360万份嘅職位。咁但系咧，而家咧个市场咧唔系话唔够职位啊，而系有职位冇人做，呢、這个先系个问题。咁所以咧，相信联储局咧唔会话再等待，唔会话再要求咧系要所有嘅即系疫情去失去个岗位要弥补翻，先至会作出个加息行动。咁啊，按美元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估咧联储局三月份加息嘅机会率咧都有80%噶。咁如果三月唔加嘅话咧，九月份加息嘅机会率咧，系达到90%以上嘅。咁最后睇翻咧，就美国嘅喺上个星期公布嘅每小时嘅平均工资增长嚟讲嘅话咧，按月按年咧都分别咧系上升0.6% 同埋4.7%。咁即系意味着啲咩咧？意味着咧就喺以4.7% 嘅工资增长嚟讲嘅话咧，好难想象咧美国嘅通胀咧可以自然咧系回落翻去2%嘅通胀目标水平。咁所以咧就似乎咧联储局咧要尽早加息去压抑个通胀咧似乎系在所难免啦。 咁讲完美国方面嘅情况，睇睇欧洲方面啦。欧洲通胀咧历史新高，今个礼拜仲有啲乜嘢嘅要点要留意住咧？ 嗱，冇错啦。嗱，我哋知道咧，美国嘅通胀率嚟讲嘅话咧，喺呢一个十一月份咧就去到6.8% 嘅年增长，去到咁高嘅水平啦。欧洲都唔低噶。咁啱啱上个星期咧，欧洲咧就公布咗十二月份嘅年通胀率，最新嘅十二月份啦，就去到5% 嘅历史嘅高位噶，咁啊比起前值4.9% 咧，就进一步上升，个核心嘅年通胀率都有2.7%，咁啊明显咧，过去咧欧央行咧系低估咗区内嘅通胀嘅形势，咁啊但系嚟讲嘅话咧，由于 Omicron 咧喺欧洲就肆虐啦，咁啊相信咧欧央行咧暂时咧都唔会话轻易咧系收紧个货币政策，以免系会对经济带嚟打击噶。但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市场嘅焦点咧就将会转移到美国噶，点解咧？因为喺今个星期三咧，美国将会公布十二月份嘅通胀数字，呢个系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咁啊，市场估计咧，美国嘅年通胀率咧喺十二月份咧系有机会攀升到7.1% 嘅。咁我哋记得十一月份头先我讲咗咧就系6.8% 啦。咁如果由6.8又进一步上升到7.1，破埋七呢一个数字嘅话咧，咁我相信咧系会进一步增强咧市场咧对联储局咧三月份加息嘅预期嘅。咁啊，另外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四咧，联储局亦都会公开佢嘅揭秘书嘅报告啦。咁呢个值得关注啦，因为当中嚟讲嘅话咧，我相信联储局咧亦都会透露咧个未来个经济嘅前景咧，以至咧就话佢嗰个未来嘅加息嘅步伐噶。 转个角度又讲埋咧，可能有啲朋友仔都会关心啊，英国方面啲楼咧升咗上去又。 系啊，英国啲楼升得好紧要啊。我哋见到咧就据英国按揭公司 Halifax 嘅数字显示咧，英国咧十二月份嘅平均嘅楼价咧按年比咧就上升咗9.8% 嘅，咁啊成为咗咧系自2007年7月以嚟咧最大嘅按 年嘅升幅嚟噶。咁如果以按月比嚟讲嘅话，英国十二月份嘅平均嘅楼价都有上升 1.1% 噶。咁啊，升幅咧呢、這个升幅 1.1% 咧，同十一月份咧系一样嘅。十一月份升咗 1.1， 十二月份咧亦都系升咗 1.1 嘅按月。咁啊，英国咧十二月份嘅楼价咧个最大嘅升幅咧系来自威尔斯嘅，个年增长咧就达到14.5% 嘅。相反嚟讲，伦敦嘅平均嘅楼价咧即系轻微上升 2.1% 嘅啫，按年。 咁大家又可以参考一下，转个角度咧，睇埋咧乌克兰嗰度啊，点样啊拖累欧洲嘅经济。 嗱，我成日都讲噶啦，就话咧乌克兰咧对欧洲嚟讲嘅话咧系会带嚟拖累噶。咁而咧喺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路透社咧就引述咗咧美国能源部一啲数字，咁啊更加显示出咧乌克兰点样拖累欧洲啦。但喺十二月份嚟讲嘅话咧，美国嘅液化天然气咧出口里边嚟讲嘅话咧，占咗一半咧系输往欧洲噶。咁啊相比年初个水平嚟讲嘅话咧，个增幅咧可以话近四成添噶。咁啊明显咧。乌克兰事件咧，系导致咧欧盟咧同俄罗斯嘅关系转差啦，咁啊令到美国咧就成为最大嘅受益者噶。咁啊相反嚟讲，欧洲咧就要承受咧系昂贵嘅天然气价格。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咧欧洲咧一路以嚟咧都系有俄罗斯嘅天然气输俾佢啦。咁啊俄罗斯嘅天然气输俾佢，用油管输俾气管输俾佢。咁呢个当然就系个成本就系会相对较低嘅。咁同埋咧，亦都个气价咧，亦都系较低嘅，俄罗斯输过嚟。咁但系咧，而家因为同俄罗斯交恶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欧盟咧就转向咧就买美国嘅液化天然气，佢要喺美国嘅天然气咧就将佢液化咗，然后咧用船咧就拉过去。去歐洲嗰度，然後咧就再將佢轉化為天然氣，再去供氣俾佢嗰個當地嘅市場。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嗰個程序係多幾多，嗰個費用係多幾多。咁所以咧呢方面咧係令到咧歐洲咧要俾個昂貴天然氣嘅價格咧，我相信正係咧拖累佢嘅經濟嘅地方就喺呢度。唔好忘記，而家仲係踏入冬天添，係用能源嘅高峰期。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對歐洲嚟講嘅話咧係可以話係一個利淡嘅因素嚟。 再睇埋咧內地方面嘅情況啦，《金融時報》咧就警告人民幣咧今年咧有貶值嘅壓力，點解係咁嘅睇法呢？ 冇錯啦，上個星期嚟講嘅話，我相信最為矚目咧就係人民銀行主管嘅呢一個嘅《金融時報》咧就發表評論文章咧就講啦，佢就話咧提防咧今年裏邊咧人民幣咧係有貶值嘅壓力。咁佢最主要係提出兩點嘅，第一點佢就話咧，如果美國係加息嘅話咧，咁啊同中國嘅息差就會收窄啦。咁呢一方面咧就當然係會對個人民幣匯價係不利啦，呢個此其一啦。咁啊第二樣嘢咧就話，如果當疫情係慢慢係過去嘅時候咧，當其他環球嘅生產線都回復翻嗰個生產力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影響到中國嘅出口嘅能力，亦都會影響到中國嘅賺外匯嘅能力。咁啊，透過 RCEP 咧，雖然咧可以擴大咧中國嘅整體嘅出口啊，亦都可以幫助人民幣國際化。咁呢兩樣嘢咧，係我過去一直睇好人民幣長遠前景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但係 RCEP 咧，始終都係一月一號先啱啱執行啫。咁啊，再加埋咧就個效力咧，我相信咧最快都要要好幾個月啦。甚至乎半年啊个时间先能够慢慢显现出嚟。咁但系如果期间美国一旦加息嘅话，或者各国嘅生产线又逐步回复嘅话咧，咁金融时报所讲嘅嘢咧就可能咧系会讲中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建议会大家咧就要小心，就人民币咧可能短期里边咧有一定嘅调整嘅风险。咁但系长远嚟讲嘅话咧，我依然系咧系睇好人民币嘅汇价嘅。 咁可能投资者咧都要执执自己啊，趁住年头咧嗰啲投资组合啊，同埋资产配置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环球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儿童风湿病学会委员会成员。蒋佩琼医生， 啲风湿病嘅病人咧，佢用紧嗰啲药咧，因为系令到个免疫嗰个能力咧，系低咗，咁变咗当我哋只疫苗打入去嘅时候咧，佢制造一啲有记忆嘅抗体个能力咧，亦都有机会咧系差咗嘅。譬如一啲比较重少少。 嘅即係會影響個免疫方面比較多少少嘅藥物，譬如啲環泡素啊，或者啲環酰胺啊呢一類嘅藥物咧，醫生咧就會建議個患者咧，可能喺用藥方面咧就會調適嘅，即係譬如我打完針之後，我需要停幾耐嗰只藥咧，或者我打針之前係咪需要停一停用嗰只藥咧？咁所以亦都有個說法咧，其實喺一啲我哋叫 moderate 或者 severe， 即係一啲中度或嚴重個身體個免疫嘅能力係下降嘅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咁佢有機會咧係需要第三針嘅疫苗咧，去令到佢嗰個免疫咧係加強翻咁樣樣。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Kitty 中哥、Barbie 同埋小白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啦，咁有阵时啲优惠咧都系一啲新嘅资讯嚟嘅，仲有一啲前瞻嘅资讯啊，有好多咧都未出现或者未面世嘅，系啦，讲下咧呢个2022年啊十大 gadget 嘅一个新嘅创作，好唔好啊？咁啊， 有啲咩东西啊？ 好夸张喎，有啲嗱，即系我哋每时每刻都会讲住电动车、电动车、电动车啦，咁啊，电动车原来已经未必系2022年嘅新嘅 gadget。因为已经开始普及了嘛，咁有啲咩咧？你从未见过嘅咧，但系喺呢个十大瞩目嘅 gadget 创作入边咧，第一二位咧都系咧超大嘅 OLED 电视咯，110寸啊，同埋97寸咯。 哇，好大喎，真系， 咪坐到好厚咯。 唔係阿媽會鬧。 首先你間屋超大，你先做到啦。 點解要整咁大咧？其實係唔會有人買嘅。通常呢啲咧係我嚟即係顯示嗰間公司本身個科技啦。 顯示嗰啲咩 8K、16K 嗰啲咯。 係啊，嗱等等先，即係屋企用呢一個哇百幾寸嘅電視已經 一埲牆咁樣噶啦，已經 知道你嘅裝潢。 不如用 projector 算啦。 projector 其實有咗好多年噶，但係點解都要出110寸嘅呢個 LED 咧？ 即係兩個科技唔同咧，同埋兩個你睇嘅時候， 爭好遠， 質感都唔同，質感唔同， 顏色嗰啲。 好啦，最重要係咩咧？因為有藝術嘅 NFT， 所以咧就多咗呢啲110寸嘅 LED 啦。因為咧今次今日咧好多數碼藝術用區塊鏈技術整出嚟嘅 NFT 咧，都要咧喺虛擬嘅世界呈現出嚟，但係用你嘅手機咧係睇唔到佢嘅價值存在嘅。 睇到嘅，好似睇緊而家用而家嘅諗法就好似睇緊 VCD 咁樣咯，即 係 幾格嘅。 啱啦，鐘哥，你果然有與時並進啊嚇！所以咧，呢啲110寸嘅 OLED 嘅電視機咧，就係愛嚟咧呈現呢啲咧。啊，好多好多錢嘅一啲 NFT 嘅藝術版，因為咧入邊支援 4K 啦，同埋120fps 嘅更新率啊，咁因為佢就有個update 咁樣，即係你都知嗰啲 NFT 有啲變幻啊，有啲科幻嘢咁樣睇啦。咁啊詳細唔喺度多講啦嚇。咁啊關我哋事嘅仲有啲咩咧？竟然係女士先啦，就係咧手部啊。手提嘅染髮器喎，係啊，成為呢、這個2022年嘅gadget 十大嘅第十位。 點樣為之手提染髮器？染髮你哋用藥水啫嘛， 係啊，都係搽啲藥水上個頭度啫。 冇錯啊，跟住咧，我上網睇咗條片咧，原來咧好多外國人咧好中意搭車同埋揸車嘅時候咧。即係揸車做乘客啦，我意思係佢有個夾咧，夾住把長頭髮咧，嗰個夾咧就自己喺度喐喐下咁樣，跟住就幫你染咗成把頭髮佢咯。 咁忙嘅咩？即系坐车嘅时候要 善用时间，因为可能即系 但系染完都要洗嘅，应该 嗱，我都唔知点样嗱，洗呢方面啫， 就翻公司喺厕所度洗啦。 系啦，洗方面你唔好问我，总之佢个操作咧，佢示范出嚟咧， 都是在户外的情况用的。 那可能出年的 gadget 就是这个户外的手提洗手机了。 我都不知道。 免洗啊。 不知道、 啊。可能有些染发真的不用洗。 你就这样喷就可以，如果是这样。 对。那你不均匀嘛。它这个夹就是好像你平时整直头发那些夹这样的。跟住咧，一嘢掃落嚟咧，就可以 就變咗嗰隻色噶啦。 點解你要叫一個全個隊伍入邊髮量最少嘅人試髮？你覺得咁樣係好好咩咩？好好事咩？ 你提出嚟啊嘛， 我都唔係提出， 你應該知道多啲啊嘛。 衰啊！ 呢個咧 想問資訊啫。 全球規模最大嘅科技啊，美國銷售電子展啊，CES 2022入邊提到嘅，喺 Vegas 嗰度做嘅，啱啱閉幕啊，我新鮮滾熱辣咧。在度传递嗰啲资讯过嚟、第十位就系呢、這个，第九位咧几得意，可能养小动物嘅你咧会中意、就系呢一个可以细细力咬你手指嘅可爱嘅猫仔或者狗仔咯， 即系假嘅， 系啦假嘅， 但系点解要？咬自己 唔系，有啲宠物主人系好中意， 系咪闹钟嚟噶？ 啲动物咧细细力咁样啊， 呢个系同佢玩嘅方法嚟啊嘛， 落笔啊嘛，即系咬爱的咬咬啊，叫做 喂爱的咬咬唔系呢个意思噶， 系咧，即系宠 物之间嘅 间啊嘛， 爱的咬咬系另外一样嘢， 宠物之间啊嘛，难保宠物成功咗。 有啲 人都搞掂啦， 人形机械人爱的咬咬啊嘛！依家我哋讲完宇宙系咪先？唔一定要真噶，虚虚幻幻咁啊最好噶啦，唔使负责任啊！ 唔系，我都系想留翻一个现实世界，系咪咁样？系啦，太虚幻啦呢啲。 好咁啊！现实世界都有啲嘢系好啲嘅。咁啊，今年提倡呢个 ESG 啦，即系环保嘅概念啦。咁啊，有电脑生产商咧就。生產了一部超級環保的筆電，因為整部呢、notebook 呢都是用環保物料做的，即是它沒有、鐵啊，即金銀銅鐵石那些含量、除了晶片那裡，那它整部都、八成都是用環保物料去做的，這樣即是象徵著對海洋啊、一些、生態環保等等、啊、 不過這個要看清楚、因為通常生產這些很環保的物料還要用一些很不環保的方法去生產的， 是啊， 是啊，即是用一些不環保的方法去生產一些環保的物料， 再用一些不環保的方法方法去处理翻， 或者个价钱又会 mark up 咗少少咁，所以呢 个环保价 系啊，环保价系通常贵啲啊嘛，咁所以咧就系考量之列啦。我读到第七位啫，之后再同大家分享多啲。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十日系一年嘅第十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55日。1977年一月十号，位于香港岛黄竹坑集海陆动物、机动游戏及大型表演的香港海洋公园正式开幕。公园前身为巴黎农场。1972年七月，因为政府拨地兴建主题乐园而结业。规划初期为香港水族馆。公园依山而建，包括一条全香港第二长的户外扶手电梯，经过多年营运，跻身成为世界级主题公园，成为全球最受欢迎及最多入场人次的主题公园之一。2012年曾获颁全球最佳主题公园大奖。1月10号出生的朋友对每个状况都能够观察入微，仔细分析，懂得執行实际行动，不会轻易妥协，对自己或其他人同样严格，容易与人产生摩擦冲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带领团队参与破格建设，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大型建设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变化，我哋有冇好好了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政府完成大角咀軍會港二座、大埔美新大廈以及屯門愛琴海岸八座的強制檢測行動，當中並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天津市確認兩宗本土 Omicron 變異病毒株，開展全市核酸檢測。天津本輪感染者至今達40人，病毒至少傳播3代，當局不排除天津確診病例可能進一步增加。津南、南開、東麗、西青4區全體居民展開核酸篩查，濱海新區篩查提前進行，其餘區的篩查亦都會在今朝7點開始。天津全市所有校外教培機構暫停線下培訓，地鐵1號線和6號線部分車站臨時關閉，非必要不離津的模式亦已經開啟。另外，一支近60人的醫護隊伍由湖北恩施抵達天津，協助當地展開核酸檢測等工作。澳洲法院審理是否將塞爾維亞網球手祖高域遣送。法庭文件顯示，祖高域代表律師指出，祖高域去年12月中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符合條件，無需打針。但澳洲政府律師指出，祖高域並沒有接種過新冠疫苗，而非澳洲公民亦都不確保可以一定入境澳洲。現時入境澳洲的海外旅客，大部分要接種2劑新冠疫苗，或者取得醫療豁免證明。祖高域日前準備入境參加澳洲網球公開賽，邊防人員以未能夠出示有效證明為由將他扣押，祖高域處境引起外界關注。北非國家蘇丹爆發新一輪示威，要求民人管治。示威者由比鄰2個城市聚集，試圖遊行前往首都喀土穆，保安部隊封鎖喀土穆連接郊區橋梁。目擊者表示，軍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示威者。聯合國早前透露，計劃邀請蘇丹軍方領導、各政黨以及其他團體參與一項政治進程，尋求結束去年10月政變引發的危機。早前與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漢達成協議的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辭職，加深未來政治不確定性，令2023年進行大選的政治過渡蒙上陰影。分析相信，除非能夠為政治過渡以及為一場可信的選舉制定新路線，否則蘇丹國內甚至是地區可能會出現更多的不穩。財經方面，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798，英鎊10.601，瑞士法郎8.486，澳元5.605，加元6.17，新西蘭元5.286，歐元8.857，每百日元對港元6.74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799。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清涼，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部分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上清涼。而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四宗嘅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重复多次啦，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过咗八乡路。就係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八乡路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咁至于较早前葵涌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跟住梨木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咧交通回复正常。喺大埔就有强制检测嘅行动，旧墟直街需要封闭，就系大埔嘅旧墟直街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 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十八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I got that fire. 我系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今日讲呢一样嘢啱晒你哋四个， 点解？ 即系有家庭， 哦、你都有家庭 啊， 系咯， 我哋都系一个家庭啊，系啊， 系咁、啊，我哋都要办年货啊，今日都真系要讲下咧，农历新年将至啦吓， 系 年近岁晚，系时候办年货啊，你唔好以为太早、啊。今日慢慢整定差唔多，因为 你讲得好啱，我都諗住今日都去办年 货，都要整少少啊。 系啊， 因为而家你知啦，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咁可能要每日做啲，每日做啲呢，咁就好过积埋去到好敏嘅时候，唔知到时点样。 系啊，啲花胶攞出嚟发定先啦， 整定 开心发定先啦。 好啦，咁关于办年货呢，你哋最早办嘅应该咁样讲，你哋会系一次过一日搞掂晒佢啊，定还是都好似呢个方法咁样，每日做啲，每日做啲咁样嘅？ 省散咯， 省散。 会一次过做， 好啦，同埋一定会留。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咧就通常一日即系一次过做晒所有嘅佢。咁、因为以前要买嘅有限嘅啫嘛，你离不开咪就系嗰啲过年糖果，或者嗰啲叫做去拜年嗰啲手信，都系嗰几样嘢嘅啫。咁一次过一日可以做得晒啊嘛。咁如果你哋要分开做，你哋第一样通常会做乜嘢？系咪阿 O 讲嗰啲即一嚟要买嗰啲乜嘢海味啊？整定啲花膠咁樣。 其實海味啊，唔係啊，頭先調笑啫。反而咧，身邊好多朋友咧都會問你話：啊，買咗糕未啊？買咗糕未啊？ 咁快？ 係啊，真係喎、啊。 買定 coupon 啊嘛。 依家啲係啊， 係係係。 早鳥優惠啊！ 第一早鳥優惠啦，第二咧，依家啲糕咧好限時限刻嘅，因為冇加嗰啲防腐劑咧，咁所以咧佢要預早已經收到好多唔同嘅 order。就算係啲大型嘅酒店啦，就係好高級嗰啲酒店。 佢都同你讲啦，我哋嗰啲高点咧冇防腐剂嘅，你晨早好落 order， 如果唔系你到时买唔到咧，即系冇问点解咁样咯。 系通常如果冇防腐剂嘅高点就系自己屋企整嗰啲噶啦。 唔系啊，而家酒店都搞到冇防腐剂啊，就系、是。 咁啊，真系可能摆两日嘅啫。 系，唔系我上年嗰 嚿 咯，嗰嚿咪就系、 是。叫你快， 因为你一日就已经食晒啦。 我唔使两日啊嘛。 我知，因为你系年糕爱好者嚟嘅， 可以系处理咗。 系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揾啲再貼價啲嘅、或者再 last minute 啲嘅，鍾哥會同你清曬佢啊！ 唔係咁，佢好啱啊！去嗰啲清貨區咧，通常咧差唔多到期嗰時咪清貨嘅。 係啊，就係咁咯。你反而辦年貨就買多呢啲糕點咯。係啊，即係 Barbie， 你哋又會做啲咩？你 有細路仔嘅會買啲買啲咩先？ 會唔會自己整蘿蔔糕啊？你如果有 細路仔， 你 會啊？年年都自己整嘅，係啦係啦，糕嗰啲都會整。 唔係你整。 系我 妈 整啫，系啦，我最多帮下手嘅啫。 你整咧，我有啲兴趣喎。 哦，你想唔想好似上次 白老鼠？白老鼠 唔系啊，我想试，因为人都系要进步噶嘛。 系 ，Bobby， 你都系时候传承 Auntie 啲衣钵啦。 我所有嘢都唔系唔识整，我只不过系唔整啫。 哇，我整啊，我攞出嚟啦，唔系咯，行开一边啦。 你讲晒啊， 大集团都行开咗啊， 我又唔会咁讲。整得唔好啊嘛，识整嘅一回事，整得唔够好又另一回事。 睇嚟你都系推搪，你都系推搪。 企翻有几步 嘅 即刻。 但系譬如话阿小白同阿芭比有小朋友啊，咁你哋去办年货嘅时候，会系咪即系小朋友优先，定还是都系唔理佢，都系搞咗譬如话大人嗰啲真系糕点啊嗰一类型嘅嘢先。 我自己咧就。会传统啲嘅，但系传统极我都系讲紧系摆瓜子嘅啫，系啦， 系啊， 好啦，喺个全盒嗰度。 其他咧， 其他糖嗰啲我可免则免啊，因为我唔想细路仔咧食到烂牙。 咁但系啲大人都要食噶嘛， 大人 都唔想食到烂牙。 冇啊，冇咩招呼啊， 大人就唔想 食 到肥咯。 系啊，因为而家咧，你嗰啲譬如咩角仔啊嗰啲，你即系我哋自己成日都系睇报纸，又讲俾听众听，讲都讲到我自己麻木咗。总之一角仔对我嚟讲反射作用就系卡路里咁样咯。 哦，系啊，你系好注重食嘢嘅健康嘅，我都知道。 跟住萝卜糕其实我又好中意食嘅，咁但系。我又唔中意食蒸蘿蔔糕，食煎喎，跟住又望下卡路里表，唉，算啦，唔好入咁多啦。你明唔明啊？系啊， 好谨慎啊，你 好谨慎啊，而家真系。 点解要搞成咁咧？人生 人为咗健康，健康最紧要啊。 系啊，呢个我同意嘅。 冇得输啊！呢句说话俾你听。 我就反而第一步咧，我而家已经系做咗嘅咧，就系买咗啲布置屋企嘅装饰咯。即系呢个都属于年货嘅一部分，我觉得。 今年我又真系谂住咧，同上年都系一样啊。咁啊，攞两个仔仔张相做左右门神贴喺度，咩出入平安啊，家宅快乐啊呢啲咁嘅嘢咯。因为 我见到咧好多而家有嗰啲晒相嗰啲铺头咧，就整呢啲咯，即系帮你整，你可以俾张相佢小朋友又得啦，跟住狗仔猫仔又得啦，跟住就帮你整个设计，跟住就印个徽章出嚟咁样。 我系想揾堪舆学家问一问。究竟咁样系好定唔好嘅咧？即系个个都做，唔一定系好噶嘛，系咪先？ 如果你譬如 会唔会好冲咧？贴喺度 可能驱唔到啲衰嘢走。 如果你印知，我唔知，我要问下先知。 呢个系问号嘅。 你印咗左右门神，你粘喺门口啊？咁喺我成长嘅阶段里边咧，喺我嘅认知嗰度啊，通常咩相会粘喺门口咧？就俾人追债啊！ 廉政喺门口， 喺门口嘅啫。 仲有遗失小童， 系咯，即系你会无端端。将自己个样粘咗喺门口啊！ 咁贴埋屋里面咯，呢啲 贴喺屋里面仲大件事咯。 咁啊， 新年流流， 新年流流， 都系嗰句，都系嗰句，我唔知。 问下师傅啊， 要问下师傅先知啊，我都唔识。 咁啊，芭比中意嗰啲新年摆设咧，你有啲乜嘢摆设系需要新，即系一年要买一次嘅咧？ 挥春会年年都买新嘅，同埋咧，我就中意。 因为你唔会自己写嘅咩？ 我会自己写嘅， 系咯系咯系咯， 乐趣嚟噶嘛，两样嘢嚟。 你每样嘢都可以自己做 啊！ 睇嚟你可以开个档单，左边写字 咁啦。 写埋俾我都唔得啊！ 佢先系 slasher， 即系 slasher 好多嘅 slasher。题外话，即系以前真系喺街边咧，我哋可以即系而家都有啊，可能喺年宵市场咧，即系有人即系叫做咩即席挥毫帮你写挥春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当然要俾钱啦咁样。 有啲用金色嗰啲字，嗰啲墨水噶嘛。 系两样都有嘅，两样都有 金色， 即系红底黑字或者红底金字都有嘅。 系啊， 咁以前就去帮衬嗰啲喺街边档摆喺度帮你写噶嘛。 我又冇帮衬过，嗰阵时咧好似自己居住嗰个。 屋苑咧， 啲议员会派啊 嘛。好似咧，我细个咧问妈咪啊， 有啲手字好啲议员咪自己坐喺度帮你写。 我细个问妈咪啦，我话啊，点解个个议员写字都咁靓嘅？佢话写字唔靓做唔到议员噶咁样。咁、我几开心啦，所以我冇谂过做，因为我写字唔靓嗰批嚟。 我喺七十年代咧，我屋企就有帮衬过呢啲嘅，因为我阿爸阿妈唔识字噶嘛，即系唔识写啦，咁即系固然之。咁但系嗰阵时几兄弟姊妹又未识写啊嘛，咁嗰阵时咧就会帮衬街边，可能我阿妈会买两张写咩出入平安啊，恭喜发财，就咁啊连喺屋企门口嗰啲咁样咯。咁、到屋企诶啲阿哥哥姐姐识得写字之后咧，就冇帮衬啦，因为就变咗阿芭比嗰啲咁样啦， 自制啦， 自制啦，即系每一日就会自己写。 路作堂都会整噶嘛，好似 会啊会啊，但挥春我就唔自己写嘅。不过过年咧，我觉得最有气氛就系买花，即系摆喺屋企咧，即系一个大嘅花樽，即系同平时你屋企插嗰啲系唔同噶嘛，嗰啲花啊，嗰啲吉啊，嗰啲咧， 系要准备水仙， 我都会摆嘅嗰啲。 新年咧，即係通常第一個就如果係屋企有翻咁上下尺寸嘅，咁啊買棵大嘅桃花啦。咁、如果冇嘅時候咧，我 好亂擺啊桃花。 點解啊？ 係啊， 你真係會有 桃花先，你唔好混，你喂你唔好擺，芭比唔好擺，阿小白唔好擺，我唔好擺啊，鐘哥擺有咩問題啊？ 你點知啫？ 我唔係啊，正話 可能我哋有需要 咧， 你又需要，你又需要小白帽啊！近排睇啲娛樂版， 我哋份工作可能係有陣時需要啲桃花運去 到嗰度， 但你唔知嚟嗰啲咩桃花， 即 係 又啲堪輿學家算啊嘛，究竟係運定還是劫啦？ 係啊， 係好定係唔好，你又唔知，係 緊要難啊嘛！嗱呢啲嘢咧，我哋都唔知， 又要問， 又唔知，又要問師傅啦！我哋真係唔知嘅。 係啊， 嗱，至於中哥擺唔擺桃花咧， 你都唔知。 你啊叫娛樂版記者問下鐘哥，唔好問我哋。 咁我以前細個屋企咧就擺唔到桃花啊，屋企細啊嘛，咁啊擺乜嘢咧？通常新年去就算去花市行咧，買劍蘭。 哦， 即係好長咧，買幾支咪插喺度。 我細個成日都問我媽，點解你要買啲咁核突嘅花？ 我都係，我唔係好識欣賞劍 蘭， 係 蓮花嚟噶。 劍蘭我好中意喎， 係咩？哦， 係啊，花嚟講其實劍蘭我都真係相當。 你真係中意？喂，咁你生日我真係送扎花俾你，我係送扎劍蘭俾你， 你送俾我，我真係擺喺度插喺屋企啊。 啱啊，喂，你識得欣賞啊，最緊要係你識得欣賞嘛。 梗係啦， 即係如果你得物無所用，譬如我中意水仙嘅，人哋送錯咗咧，我係麻麻地。中意啊，其实所以难得小白你可以歪收到，你中意剑兰，你中意咩颜色嘅剑兰咧？ 好嘢， 咩颜色都中意， 系咩？ 剑兰嗰种风采咧， 系 实在太过令人哋感动， 系咪啊？ 因为佢嗰种咧，我觉得太功夫嘅感觉， 哦，即系有种武侠味，因为有个剑字， 好硬朗啦，同埋佢俾人哋嘅感觉咧系不屈嘅。 嗱，不过啲真系要靓啲嘅花啊，即系年花你唔好以为即系我等年宵嘅时候去买啦，其实已经太迟啊。好似净话欧华斋嗰啲糕点，你要早啲去订啦。其实如果你真系想买一啲靓嘅年花咧。可能一早你已經去到個農場嗰度同佢訂咗。 我上年咧就係去咗錦上路其中一間嗰啲 訂咗 花賣花農嗰啲專業賣花嗰啲地方啦。我買翻去買完翻去之後咧，超多蟲共出嚟啊！係啊， 你買咩類型嘅花？ 咪蘭花咯。系啊，佢系蘭花專門店嚟噶，跟住我哋仲用咗成個鐘頭又揀，好似彷彿自己識咁樣咧，跟住捧咗翻屋企咧，哇！真係稻蟲專家，係咁整咗勁耐咯。 點解咧？ 我唔知啊，我覺得係都嗱。老实讲，我觉得呢啲兰花专门店咧，偶尔都有啲服服地你睇佢咧，好靓一件事。佢买到，因为我哋要转盘啊嘛，一掹出嚟个盘咧，好多白色嗰啲虫卵啊。 喂，系咪其实咁样系即系证明佢嗰啲肥料系好 系 啊，天然肥料啊， 冇乜农药，所以先系咁啊，充满蛋白质。 不如咁啊，喺风水学上面系咪代表？ 师傅算一算佢先。 其实我上年啊，好好添啊，系咪先？ 所以你话 系啊，福气重。知啊，正所謂啲福啊，係咁嚟，係咁嚟啊！ 嗱，今日講住呢啲喺我哋事前準備先啦。譬如嚟緊跟住仲要辦啲咩糖果啊，或者拜年用品，我哋下個禮拜先講下。即係差唔多真係要累到嗰啲時間，你真係要搞一啲辦年嘅年貨啦。 好啊！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

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再不相忘，抬起我低过的头来，由始至终这些年来，如果你的一生现在用来害你所爱，这么阵眼神都兴奋，遇在生死关头无畏恨。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着一手掌纹，怕重用躯体，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 这个音即代表呢是攰咁解。嗱，我哋发音发个攰字好容易啦，可能人哋讲我哋个攰字都系好难嘅。正如有啲人第一次听穿呢个音，可能要讲多几次先至可以发到一个正確嘅读音嘅。好啦，去到摁督啦，摁督呢即系由细到大我都会讲。因为你喺读书嘅时候咁成日都系读到下读到夜晚嘅时候就会哇好眼笃啊。眼笃嘅意思即系解作眼瞓。嗱而家朝头早㗎你又冇可能穿冇可能会攰亦都冇可能会眼笃冇可能会眼瞓。所以大家精精神神喺星期一嘅时候快啲做完啲嘢咁夜晚先可以穿同眼笃囉。 九分啊！呢、這个时候咧，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嘅，早上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1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咁展望咧，未来几日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早上都系清凉嘅，室外气温而家系18度，相对湿度77%。Bobby 今朝早翻嚟嘅时候都觉得清凉嘛？ 我直头系一起身嘅时候咧，我都已经觉得哇，可以好似寒咗咁样。 其实寻晚我已经觉得有少少翻风嘅感觉噶啦、我系闩咗窗瞓嘅。 啊，你咁幸福啊？ 系啊， 我系开住窗，然后我发觉自己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我张被拥到上下巴啦，咁我就 feel 到应该半夜系觉得冻，所以越拥越高，越拥越高啦。 系啊，咁所以朝头早出门口嘅朋友咧，记得着翻件外套啦，9点钟。 连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绮联啦。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仲有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彩虹村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另外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大埔旧墟直街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现在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观塘道去东隧方向龙尾就喺牛头角港铁站，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美城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在白石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雇佣条例，法定假日会逐步加到十七日。第一个新加的假日是2022年5月8日的佛诞。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条例规定，但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有危是不是就一定有机？ 总经理房组长，你不是真的想炒我鱿鱼吗？我会再勤力一点的。 总经理，我带了陈荣过来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的陈荣最后会被总经理怎样处置，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见证展翅一刻。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啦，港股咧新年开局啊迎难而上啦，2022年咧第一个礼拜反复增持下咧微升0.4%，成为亚洲股市入面唯一上升嘅主要市场。美国加息缩表预期升温。美国的科技股纳指一个礼拜大跌近半成，外围逆风之下连带 A 股沪深300亦都遭受波及，一个礼拜跌超过 2%， 今个礼拜可不可以看好一点，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了。 阿 O， 新一年有没有订立新目标啊？ Kitty， 我未想、啊、 小白你应该有了吧？ Barbie， 不用啦， 最紧要是 日日都开心 轻松迎接每一日。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啊哦，头先咧，我哋咪讲办年货嘅，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唔记得讲， 我记得 就要预备， 预备咩啊？ 银纸， 银纸做咩啊？ 封利是， 多谢 Kitty 封利是， 咪多谢阿 O，Kitty 派利是封， 系派利是封， 派利是封。 今日咧，就有一个二台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封咧去派发嘅，就唔系我派。 二台派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封， 就而家咧会派发嘅。咁其实咧就喺各大节目都会派发啦。咁啊，今日咧就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个节目嗰度派发。咁只要听众咧答啱咗以下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再打电话嚟1872388嘅话咧，咁就可以获得呢个利是封啊。咁当然我哋有名额所限啦。 哇，个利是封都好靓， 好靓， 系啊，又闪闪亮亮又红卜卜咁样，系咪啊？ 呢啲烫字咧系贵啲，我想同你 系咪啊？哇，咁又劲啊！即系配合咧尊贵嘅听众啊，咁多位 冇错啊， 系 啊。 喂，咁问题系乜嘢啊？ 个问题就系嚟紧嘅生肖系乜嘢咧？ 咁难答嘅问题，我点会估到啊？ 系啊，正所谓我哋派呢个虎年利是封， 点会系？ 点会 系 其他动物咧？ 点会系其他生肖咧？真系虎年虎虎生威啊！ 系啊，咁、啊、如果你都想得到呢个二台嘅利是封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答啱呢条问题咧，就有机会得到噶啦、 啊。我真系好中意做呢啲喜庆嘅节目， 系咪啊？好啱你、啊， 一生出嚟就喜庆、啊。你唔见我、 啊，我见你啊， 讲财经都冇咁热烈 啦，耷晒咁样，我以为咩事、 啊啊？外围市况差嘛，一听到崔杰同派利是， 唔系系二台派利是封， 一派利是。自封之后，我个人都即刻 sharp 醒咗起上嚟啦。 系啊，咁啊，听电话啦，我哋而家1872388。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每一次同你倾偈咧都好开心啊，因为咧两个妈咪咧总系好多话题啊嘛。 系啊，凑小朋友一啲都唔容易，但系亦启发紧我到底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陪到佢成长得更加透彻，发挥到佢嘅所长更加顺利咧咁样嘅。 嗱，其中一个问题咧，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咗年结啦，即系点样总结翻过去一年嘅一啲事。情啦，或者有啲咩做得唔好啊咁啦，咁跟住拉落嚟，好明显就系新一年要定立啲新嘅目标啦噃。 系啊，展望将来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因为当你揾到一个几好嘅目标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几有希望嘅感觉嚟嘅。 嗱，之前咧我个女咧咁啱线咧，学校就要佢分享一个题目咧，就叫做三个愿望。咁啊，当其时咧都已经谂紧啦，啊，到底可唔可以就住佢嘅呢啲嘅愿望咧，扭一扭变成一啲新年嘅展望，同埋对自己嘅。一啲期望咧， 呢个功课都几好、啊 嗯， 因为咧我小朋友咧喺圣诞期间咧就有个功课就系、是、我的圣诞愿望， 系 初初咧佢就提就话，诶、哎、我嘅圣诞愿望系想收到圣诞礼物，咁当然都好正常啊，系咪？咁、我就话啦，啊呢、這个都系我几正常嘅愿望，但系如果借呢个机会去帮自己谂下2022年自己想达到啲咩目标，系咪都系一个可行嘅方向咧？啊咁我小朋友好似几受、啊，我都可以谂下嘅。 其实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个诱因呢去引啲小朋友，不如你试下想下构思下自己未来一年有啲乜嘢想做或者有啲咩想实现啦、 啊。咁我估大人呢望一年呢又好似即係大人可能生活咗咁多年之后就唔会觉得一年系啲好长嘅时间嚟嘅。但係对啲咁豆丁嘅小朋友，可能六七八岁嘅小朋友呢，一年又好似有啲远喎。 係。咁所以系咪应该要将个范围拉得近少少，令到佢哋聚焦到其实可以系实质地有一样嘢可以做咗先，然后嗰样嘢可以慢慢喺一年嘅时间里面发展呢？ 两个方向都得嘅，你可以先定立一个大嘅目标。譬如 我今年想学识游水， 嗯， 之后就将这个、啊、我想学识游水这个大的目标呢就慢慢分拆去一些小的目标了、 嗯、 譬如我想学识游水，咁所以我第一，即我首先呢，咁如果要游水嘅话，咁即我要先睇下附近可以有边度有游泳班啦，咁即如果冇疫情嘅情况底下，哦边度有游泳班啦，如果系嘅话，我要几时可以开始学啊？好啦，咁我定咗几时学咩游泳班之后呢，可能我就要去諗下，咁、啊、我再拆细啲，我几时去买泳衣呢？我使唔使再有其他装备要准备一下或者更换一下嘅呢？咁你将佢有一个好大嘅目标慢慢拆到去最小嘅目标嘅时候呢、 嗯、 小朋友就会觉得自己容易掌控好多啦。 係。 当你同佢拆嘅时候呢，都刺激緊佢諗，啊咁如果我要做到呢样嘢，我有冇啲乜嘢要留意嘅呢？我嘅计划点样会顺利啲呢？咁所以都系刺激緊佢，即係喺个沟通嘅过程里面亦都引导緊佢去帮自己去解难㗎喎。 Jamie 啊，我真係想倒返少少帶呢，就係、是、问下，其实喺諗目标啊或者係諗愿望嘅时候呢，家长应该系譬如俾佢选择啊，五样里面揀三个啊，定还是真系由得佢自己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咁样諗呢？ 啊，咁我又觉得冇一个好绝对嘅答案嘅，反而系睇翻小朋友自己本身嗰个能力去到边度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佢讲乜嘢嘅目标，其实我会提家长就系乜嘢目标都冇所谓嘅。 嗯， 即系只要系一啲正面积极嘅目标咧，其实佢讲乜嘢嘅目标都冇所谓，就切记第一时间就话，哎呀，你边做到啊？咁如果你系大人，如果听到你自己父母讲佢咁嘅嘢，其实一盆冷水淋落嚟，其实你都未必会太过开心嘅。 嗯， 咁当然做家长一定会有一啲嘅感觉就系、是，哇，呢、這个目标好似太过夸张咯，哎，好似真系唔系咁容易实行到、啊。咁喺嗰啲时候咧，可唔可以就试下即系转一转我技巧，就话，咦，系、哦，我听到你点点点、啊，咦？咁但系我哋试下谂下，当中会唔会即系要实行嘅话，当中会唔会有啲咩困难，或者会有冇啲咩你要先做到，我哋先至可以达成呢个目标噶？咁睇佢即系俾佢睇到，原来我要达呢个咁大嘅目标之前咧，譬如话佢个目标系诶我要考第一，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 OK 嘅正常嘅一个目标嚟嘅。咁但系你就要话俾佢听，诶 OK， 咁你要点样考咧？到底你要准备啲乜嘢咧？我要达成呢个第一嘅目标系即系一下子就做得到啊？定系其实我分差底下，我有好多噶，可能测验期间又要点啦，默书期间又要点啦，考试期间我又要点啦，我每一科嘅能力又点啦，即系变咗，其实你就会话俾佢听，有个咁大嘅目标系好嘅，不过大得滞，太过空泛咧，你会同佢讲，喂，好好啊呢、這个目标，不过点实行先？我哋不如将嗰个焦点就放翻喺我点样实行到呢个目标俾佢睇啦。 咁如果咧真系需要有啲相应嘅调整嘅时候咧，咁我相信父母都应该要揾一个温和嘅态度啦，而唔系话好直接。咁好似阿 Jamie 一开始嘅演绎嗰个示范咧，就系话你都做唔到噶啦，咁样应该要鼓励下佢，咁就会好啲嘅。 系啦，即系我谂我都唔会同佢讲，即系譬如话讲翻小朋友嗰个目标系我想有圣诞礼物，我唔会同佢讲，哇唔系啊嘛，我只会同佢讲，哦好正常、啊，咁但系之后就话俾佢听，但系我哋同一时间试下再谂多啲啊。 系， 咁我系同佢讲，我哋再谂多啲，我哋就唔会同佢讲，我哋重新谂过，重新谂过系 好打击啊， 系好惨啊，好否定嘅一句说话。 Jamie 啊，你啱啱讲呢样嘢咧，就正正系我想问噶啦。嗱，如果你话我哋再谂多啲嘅时候，系咪即系可以意味住咧，家长如果心目中有啲目标咧，系好希望个小朋友可以一齐试下努力去配合啊，或者去尝试下啦。嗱，当然啦，所有嘅目标都唔包保一定成功啦，都系要即系一个过程，可能系最谂咩赚咗经验，就未必赚到成果嘅。有时 系啊， 但系咧，如果喺呢啲情况底下，系咪都可以试下喺呢啲机会同小朋友讲啊？其实咧，妈妈或者爸爸咧，对你都有个咁样相应嘅期望噶、哦，我哋不如都试下为着呢个期望，如果你真系唔抗拒的话，试下啦，咁得唔得咧？ 记唔记得我哋喺早几集之前都讲过父母对仔女嘅期望？ 嗯。 系啦，我估即又唔可以，即唔会完全冇噶啦。咁但系都话俾佢听啊，呢、這个，我其实都希望你可以试下做呢方面嘅嘢噶。咁啊，轻轻一句睇下小朋友又会唔会愿意去尝试。咁头先你讲到好，实现呢个目标嘅过程里边咧，就算你有几合适嘅方法，都有机会系唔成功啊，或者未完全成功得晒嘅。嗱、 嗯， 你会听到我完全唔会用失败呢两个字。 系， 因为你就算做得唔成功都好啦，系真系学你讲，我赚取咗经验，我赚取咗一啲同父母一齐嘅时间，我唔一定考到100分，但系我最少我巩固咗我自己知识嘅。 嗯。 同埋咧，我觉得咧呢一样嘢都好取决于父母同埋嗰个小朋友嘅沟通，以及系父母对于每一个小朋友嘅性格特质嘅理解嘅。嗱，因为有啲人咧好可以喺压力底下咧发挥到佢最好嘅状态，有啲人咧又唔得嘅，即系一有压力咧就好紧张，我唔想做啦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每一个小朋友嘅方式都会唔一样咯。 其实系噶，因为有啲小朋友系擅长净系擅长打顺境波，有啲小朋友咧逆境波对佢嚟讲都唔系太难打嘅。咁我谂就你讲得好啱噶，就系、是、就住小朋友嘅性格，如果唔系咁容易接受到未成功嘅情况底下咧，咁变咗帮佢调整我目标嘅时候，就会一开始嘅时候就会系一啲容易啲达到啲嘅目标啦。即系譬如话，即系都系攞翻呢个学游水嘅例子，咁同佢 plan 就系、是，咁我第一个要达到嘅目标，第一个 checkpoint 里程碑就系我要去买个泳镜。咁我哋就一齐计划下，几时去买啊？喺边度买啊？我想买咩色咧？咁其实都可以请小朋友去一齐去谂嘅。咁但系譬如话，如果有啲小朋友，其实佢打逆境波个能力系高过其他小朋友一啲嘅时候咧，咁可能俾少少阔少少嘅选择佢咧，其实都可以嘅。咁可能即系，譬如话你出咗去买，我想去买泳镜，但系去错地方嘅，咁可以即系有啲小朋友会笑咗佢去错地方嘅。咁但系有啲小妈妈就可以试下，即系父母或者家长都可以试下，去错咗地方，幽一默。有时又帮紧小朋友去面对呢一个逆境嘅， 都系噶。我有时都会用呢一招噶，即系我自己都会犯一啲傻猪猪嘅毛病嘅时候咧，我都会特登休自己一默嘅时候咧，希望佢可以试一下感受到，其实妈咪有时都会错啦，所以咧面对一啲有机会要预示嘅失败，其实都冇乜大不了啫。 系啊，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唔试过唔成功嘅时候，你会点知道啊？原来自己系会错呢啲嘢嘅咧。 啱啊，最紧要系错误中学习，咁就会有进步噶啦。 好啦，咁新一年大家一起谂下，又同小朋友一起发掘下嚟紧呢一年大家有咩目标咯噃。 冇错，我哋都一起定立一啲新嘅目标，希望咧去到年底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一个好丰盛嘅总结啦。 好啊，我都好期待呢一日啦。 好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拜拜， 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考下你啊，你估下企鹅有冇膝头哥嘅？三二一，答案系有噶。企鹅系有膝头哥噶，我哋成日见到嘅企鹅肥肥矮矮，好敦实咁，望上去好似得两只脚板仔，但系其实企鹅系有膝头哥嘅，甚至企鹅都有颈噶，只不过被佢哋表层厚厚嘅毛发所遮住。如果喺 X 光片照一照，就乜嘢都睇得清楚晒噶啦。所以肥唔代表佢冇，千祈唔好对佢有啲咩误会啊！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梁小姐，你好啊，梁小姐。 早晨，早晨， 有啲咩点唱啊？ 有好多人生日咯， 系 包括我， 系啊，请讲。 三号嗰日就系我四家姐同我四姐夫嘅50周年结婚。 哇，50周年好犀利喎！ 54啊，应该 54，系 啊，跟住就系又系我四姐夫生日啦。跟住我嘅儿孙孙黎元熙啦，跟住就系、是、我曾孙，曾儿孙孙黄云睿， 黄云睿 系，跟住我侄孙梁佩勤， 哇， 系 好犀利， 跟住咧就我儿孙黎国威，佢伟伦，佢个女蔡莲婷，跟住就系、是、我细佬。阿志华，跟住就轮到我自己。 啊、你自己系几时啊？ 5号 ，都系要补足咯，咁就 系。系啊，系啊。 哦，咁啊，点庆祝啊？你生日嗰阵时？ 去咗海馬公園，跟住就夜晚食自助餐就好開心，因為啱啱禁制前，啱啱可以做到曬咁多樣嘢。 係啦，咁都希望佢快啲疫情啊過啦，成日都係講住呢句噶啦嚇。 係啊係啊，真係諗住好開心過到年，即係大家開開心心，突然間又嚟過，令到大家都有啲唔開心， 打亂陣腳啦，係 咯。係咯，大家快啲努力。 嗯。 保护自己，咁啊开开心心过年咯。 啱啊，亦都希望呢啲措施咧，有效嘅，咁啊令到真系到农历年啊大年初一之前咧，就已经可以放宽翻，咁令到我哋可以开开心心过翻个农历年咯。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吓。 系啊，大家做个个都身体健康。 啱，多谢你。咁啊，送翻首歌俾你听啦。多谢晒梁小姐电话。 好， 拜拜， 拜拜。 甜蜜，你笑。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甜蜜 7233888呢个电话咧，暂时可以唔使打嚟住啦，因为咧，如果你想攞呢个利是封嘅话咧，今日晨光嘅名额咧就已经派晒啦。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咧，听日有其他节目咧，都系会派呢个二台利是封嘅。 冇错啦，咁啊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咁就可以有机会得到我哋嘅利是封噶啦。 系啊，留意住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揾阿畅出嚟先。早晨，阿畅。 喂，早晨 阿畅，我喺度啊。 早晨 ，Kitty。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夜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睇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晏昼六点半啊，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咁啊带大家咧继续走入去香港咧唔同地方菜式嘅厨房里边，认识一下佢哋嘅厨师嘅。咁今日第二集咧就会带大家去到一间芬兰嘅餐厅，就认识佢哋呢个芬兰籍嘅厨师啊 Eric 啊。咁啊 Eric 咧即系2014年已经嚟到香港噶啦，咁啊。 佢咧唔止將呢個芬蘭傳統美食帶嚟香港，佢甚至乎咧識得去吸納呢啲亞洲同埋本地嘅食材，就創作出咧一啲有北歐風格嘅 fusion 菜嘅。 咦，幾好喎、啊、呢、這個？ 哎呀，我要睇下喎、 啊。係咯， 係咯，唔知道芬蘭佢哋本身傳統係食啲咩嘅咧？ 啱啊，欣賞下芬蘭菜啦，唔好淨係諗沖涼啊！ 系啊，咁啊， 芬蘭肉係嘛？ 芬蘭肉，但嗱呢個 Eric 咧，佢真係好能夠融，即係共用廚房嘛，佢好能夠共用到喺香港呢個社會啊、嗯。即係點解咁講咧？即係佢發現咧，香港嘅 XO 醬咧，佢好欣賞嘅，欣賞到咩程度咧？佢自製 XO 醬， 會 芬蘭廚師自製香港 XO 醬。 嗯， 咁啊，想睇下佢有幾咁地道咧，今晚記得六點半要睇啦。 咁啊變咗呢個北歐 XO 醬， 係啊，唔知可唔可以打開呢個北歐嘅 market 啦？ 打開香港 market 添啊！ 係，好啊，咁啊六點半記住睇啦，跟住咧。 去到夜晚八點鐘，香港故事世紀物語啊，咁啊帶大家睇下咧香港嘅茶葉啊，即係賣茶嘅行業，一啲茶莊啊，咁原來香港咧100年前已經係中國茶葉嘅集散地啦，即係好一個好大嘅商港嚟嘅，咁啊好多百年老店嘅茶莊喺香港啦，咁啊睇下佢呢咁多年嚟啊。究竟佢哋係以不變應萬變，定係創出一啲新嘅口味去到應變呢個時勢嘅？ 嗯，香港人都好中意飲茶，又以茶代酒，又以茶代啡。我見而家都好方便啊，飲茶撳個掣就有啦。咁大家可以睇睇啦。之後呢 好啦，咁去到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啊，咁同大家睇下咧呢啲醫學美容嘅一啲迷思啊，即係譬如咩呢肉毒杆菌系咪真系毒嚟嘅咧？嗰、啲透明质酸系咪真系踩喺个皮肤度嘅咧？啲胶原蛋白系咪食得嘅咧？咁今晚有请嚟呢啲专科嘅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咁亦都会讲下咧当中存在嗰啲风险咁话嘅。 嗯，好，咁啊10点钟咧亦都有玛雅古城揭秘嘅，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大角咀军会港二座、大埔美新大厦以及屯门爱琴海岸八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乐见近期市民踊跃接种新冠疫苗。聂德权表示，近期接种需求急增，社区接种中心和公立医院接种站会增加接种间和人手，而听日开始计算，接种量将会较元旦那阵高三成。九龙塘和九龙湾的社区接种中心今个月21日起重开，亦有计划按情况增加社区接种中心的数目。而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亦都由今个月21日起增至24间诊所可接种科兴疫苗。聂德权话：特别着紧长者嘅接种情况，有关工作要加快同加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即日丑安排，听日开始重新只系限给予60岁以上嘅长者，方便唔识得网上预约嘅长者到场打针。聂德权又说，随着下月中所有政府雇员必须有接种证明才能够进入政府处所，相信法定机构和公营机构都会跟随当局的做法。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7宗属于本土病例，河南占60宗，天津21宗，陕西15宗，广东深圳1宗。另外新增4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2宗在天津，其余40宗都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超过103,000多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超过95,000人康复出院。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一栋住宅火警，至少19人死亡，包括9名儿童，63人受伤。部分人情况危殆，大部分死伤者都是吸入过量的浓烟。消防经初步调查认为，有证据显示起火住宅睡房的一个电暖炉引发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起火的住宅楼宇楼高19层，当局出动大约200名消防员扑救。消防部门形容这一场是近代最严重的一宗火警，起火位置在低层的复式公寓， 火势迅速蔓延，消防员在各个楼层都发现伤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60点，跌32点，成交额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46.4，升3.4。阿里巴巴126元，跌2.8。汇丰控股51.1，升1元。友邦保险80元，跌1元。港交所448.8，跌6毫。中国平安69.5，跌1.5。美团199.4，跌4.6。招商银行62.95，跌1毫。创科实业144.8，跌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5.6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5，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报166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49美元。卖出1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排到去东港中心。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车龙就排到去里安苑。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去港岛咧，头先曾经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已经取消咗，但系都有车龙噶，排到去里安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都系未消散，排到去议联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议联对出。咁喺大埔嘅旧墟直街咧，较早前嘅强制检测行动已经完成咗，旧墟直街已经系解封，旧墟直街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里安苑。去港岛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呢就慢车。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 有问题就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重要是安全啦。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星辰大海》。 收工之后，简爱为每个人打扫座位，无意之中见到梁冰台下面有一本书，就随手执起嚟。梁冰咁啱翻嚟，就一口咬定简爱擅自攞咗佢嘅嘢，仲要揾总监告状添。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问下几多钱？成日都话行为反映心态，你嘅心态系点，就会喺你嘅行为反映出嚟。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当事人未必会知，反而其他人一眼就睇得出。最近喺网上睇到一篇文章，话说一啲喺名店嘅资深员工，话凭自己多年嘅工作经验，一眼就睇得出究竟客人嘅级数系点。咁厉害，点样一眼睇得出呢？他们说，如果见到客人入到店铺做这个动作，就知道他们是什么 level。 这个动作就是有没有看货品上面的价钱标签先，还说通常都是一些不会买或者买不起的人才会做这个动作。由于这些人最后是不会在店铺洗钱，所以通常店员不会花心思花时间在这些人身上。这些这么富争论性的题目，网上回应当然各走极端。一边的人绝对认同，还说看得很准，因为看完标签知道价钱已经不会买，想买就不会看价钱，看得价钱未必会买。另一边厢亦都有网友唔认同呢啲店员嘅讲法，佢哋话因为想买所以先会睇价钱咯，如果唔想买睇都唔会睇，你又点睇呢？喺我嘅认知里边，细个阿妈叫我哋买嘢，通常都会话问下几多钱先。点解会咁做呢？因为以前嘅铺头好多未必会有价钱标签，你唔问又点知几多钱？而且有啲铺头唔同嘅人买有唔同嘅价钱，所以习惯一定要知几多钱先会决定买唔买。而且你都听过讲价呢种行为啦，就算写明几多钱都可以讲到唔系，所以先睇价钱，甚至睇完价钱再讲价，一样都会帮衬。但是看清楚啲，人哋讲緊嘅係名店。所谓名店即係卖嘅货品价钱有返咁上下啦。喺呢啲店铺买嘢嘅顾客非富则贵，点会同你计较几多钱？而且呢啲店铺係唔会有价讲，写明几多钱就係几多钱。所以当我去超级市场买嘢，都以为自己去咗名店。因为都是冇价讲，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人不看价钱就买嘢？我真是不知道，因为我识不到这类人。我不识不等于这类人不存在，就好像我不识外星人亦不等于宇宙间只得人类。如果照这些名店售货员观察到的现象看来，我和他们好似生活在一个平衡时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但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法。 如果你有去名店行过，你都会发现通常货品的价钱标签会摆在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我终于都明白为什么，原来就是要看下究竟你是会买还是不会买。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唔知小白咧会唔会同我一样咧，都系食饱饭咧，都会想食啲甜嘢去到做一个作结嘅，系啦， 系啊，会啊， 糖水又好，朱古力又好，雪糕又好， 感觉咧系有一种圆满嘅感觉， 系啊， 即系留低一点甜咧，哇，嗰、那个咧令到你嗰餐饭真系 wonderful， 系啊，但系我又知道即系成日咁样又唔系几好嘅， 系啊， 你吸取咁多糖分，所以寻晚我忍得好辛苦，咁、 啊、 我谂住寻晚忍咗咧，嗱，今晚就可以煲个糖水啦， 正啊， 嗱呢个糖水。好简单，咁大家可以试下，我哋今晚一齐煲啊吓，我今晚真系煲噶啦，啊得唔得咧？讲唔讲得出去浸咧？因为咧我要浸银耳，银、 哦、 耳即系雪耳啦，系、啊、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即系一个平价燕窝啦，可以话佢系，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有丰富嘅胶质啦，咁啊亦都好养颜啦，女士咧亦都会即系好中意嘅。最重要是什么呢？它不贵嘛、 嗯。 其实银耳呢又叫做白木耳、 嗯、 又是雪耳啦我们叫做。嗯、有这个菌中之冠的美称的、 嗯。 就是因为它呢、那个营养滋补即是很丰富啦、那个价值。咁亦都呢是即是话可以增强到人体的免疫力啊咁样。即是大家都觉得它那个性质比较温和一点、啊。 抗疫期间是一流的，如果增强免疫力。 是啊，同埋它那个用法都多的。当然平时我哋多数就见到喺糖水嗰度啦，咁亦都有啲人会用嚟煮粥啊、 嗯， 甚至譬如炆猪肉啊、炆嘢咧，都会放少少落去嘅，咁、 嗯、 令到成个质地咧，好似会即系黏厚啲咁样样嘅。咁、嗯、啊，呢、這、一个糖水点做咧？今晚我就会嗱，首先咧翻去啊放工咧，我即刻冲翻去睇下浸唔浸得切啦。 攞 啲热水咧就浸即系发开咗嗰嚿银耳先，咁、 啊、 然后咧见到佢发大咗啦、软身啦、 嗯， 你就可以咧用手斋。用手咧去到撕开佢、撕碎佢、 嗯， 因为咧呢个银耳牛奶露咧，我就系会将佢个银耳咧系煲到溶晒嘅、 嗯， 所以你入口嘅时候咧会 feel 到哇好丰富嘅胶质咁样嘅，系、 哦、 啦，会好黏口嘅，咁咧撕碎晒佢啦，咁然后咧我哋就煲滚一个热水，咁啊将呢个银耳咧就放落去，咁、 嗯、 煲滚咗，你见个水滚之后咧就熄翻细少少个火，咁、 嗯、 一路煮一路煮一路。煮嘅时候咧，你就一路搅，慢慢向住同一个方向搅。咁、 嗯、 搅一阵咧，你就会发现，咦，嗰啲银耳碎咧，真系会慢慢溶咗喺水里边。 哦， 咁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加入冰糖啦，系、 嗯、 啊，你中意几甜，你自己就去加个份量啦。 嗯、 跟住咧，可以加少少红枣啦，有啲红枣嘅香味啦。咁、嗯、然后咧，你就可以熄火，加牛奶， 嗯、 加埋牛奶落去，再搅一搅佢。 使唔使话要嗰啲咩 5.5 牛奶啊？ 哦，呢、這个都系随你啦，系、 okay. 啦。咁啊，试翻嗰个甜度就可以做到呢、這、一个银耳牛奶露噶啦。咁我自己觉得呢个咧都系一个几快捷同埋几养颜啊！你听都觉得养眼、嗯。 有冇话冻食啊？定系热食啊？ 我自己觉得热食系好嘅， 加上呢个天气啦。 系啦，当然啦，如果你话煲多咗。咁當然都可以雪喺雪櫃嘅，不過你我諗佢你整翻之後都係要整翻熱食噶啦，因為我唔肯定佢如果雪凍咗會唔會瓊得勁得滯，即係嗰啲 瓊入變咗好似嗰啲 膠質係，所以咧趁熱食。系啦，我就觉得都唔错嘅， 滋补养颜几好喎、 啊。系啊，方便啊，而家十点钟就嚟可以发定嗰啲银耳先啦， 系 啊，系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咧，林慧的享乐时代咧就要带大家去关注一个大家都好需要关注嘅问题。好啦，呢个时候 check 下大家条腰骨系咪好挺得直先。 哼，一屎我本来想话一屎时，梗唔系啦，几屎啊， 都要腰骨挺直，冇错啦。啊！但系咧，嗱， 几时会几时会弯咧？ 几时会弯啊？ 执嘢嗰阵时候啊， 鞠躬啊， 为咗五斗米 就会折腰啦。 但咧，即系嗱，好坦白讲啦吓，呢两年疫情期间咧，好多学童咧都唔系为咗五斗米，系为咗个上呢个视像课咧都要自己截腰嘅。 点解啊？ 因为好多时嗰啲电脑嘅位置咧，嗱，原先咧我就听到有好多朋友系咁嘅，屋企嘅电脑系固定咗装置嘅，即系唔系手提电脑啊，冇得话移位，冇得话摆喺小朋友嗰张读书桌嗰度啊。咁变相咧，可能喺疫情初期嘅时候咧，啲小朋友要去就嗰个高度咧，就可能条腰骨会挛咗啊，或者会坐得唔好啊咁样。 你平时嗰啲小朋友、大人都系啊，你玩手机、啊、你 就 都 系咁样屈埋咗咁样 啊。颈，而家上 Zoom 堂就话屈腰，咁、即系你一定有个藉口咯。咁、你其实你可以调教到自己个身体状况去适应翻噶嘛。 冇错。 其实我觉得咧，就算系用唔好话嗰啲平板啦，就算用电脑都好啦、你嗰个位原本整得好靓嘅。佢一定係錯錯下嘅時候 就會亂，係嘅係嘅， 呢個都係事實嚟 嘅。 所以咧嗱，無論係大人、小朋友、長者或者係幼童咧，或者係成年人咧，大家都好需要關注呢個脊骨健康嘅問題嘅。咁、而且咧，亦都真係有研究表示咧，我哋本港咧呢一個受到脊骨問題影響健康嘅學童人數咧，係高達63%，即係超過一半啦。咁所以都係一個相當之值得關注嘅問題嚟嘅。 唔一定係同嗰個腰視像堂有關嘅， 未必嘅。 平時個書包。其实都一个 都重 一个大件事嘅， 同埋佢嗰个弯咧，唔一定系向前弯噶嘛，佢可以 S 咁样 弯 噶 嘛，左右 好多时候系啊，我之前照过，我都系。C 字咁样咯。 你系咪细个嘅时候孭单边袋啊？ 系啊，孭单边袋啦。咁、然后可能你中意摊喺 sofa 睇电视咧、就挨埋 一 边啊，咁样咧。咁、所以都会有影响噶。 所以就大家要好好关注啦。咁啊，日常我谂可能如果多啲系喺屋企做下啲伸展运动啊，或者有时咧咪话啲办公室嗰啲扭扭操嘅，咁都系有帮助。 做完之后你会点啊？跟住 會點啊？又繼續坐翻喺度， 所以坊間咪有啲咩師傅咧，佢係話咩幫你擁下擁下擁翻正條骨噶嘛？我成日聽嗰啲， 我都有聽過。 但其實佢肌肉咧都有記憶噶嘛，即係你長此係咁樣，雖然佢會幫你即係調一調翻正啦，咁但係如果你好快又係嗰啲嘅生活習慣咧，佢又會翻翻轉頭。 係啊， 所以你不斷要去睇嗰個醫生咯。 係啊，醫生不斷多謝你。 唔知係唔係真 嘅？啲病人同啲醫生咁熟啊？ 點解啊？ 成 日 都見 啊！喂，嗱，今次咧就唔系讲啲关于医生嘅嘢，反而系讲咧，即系最近有一个咧系关于可唔可以话系展览咧？其实一个主题区啦，叫做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健康体验嘅主题区嚟嘅。咁佢专系环绕住脊骨神经健康嘅。咁佢里边咧其实有四个唔同嘅主题啦。咁一路咧其实都系讲紧呢个同一个主旨，就话叫大家个腰骨要挺直，因为如果能够挺直到腰骨嘅话咧，即系代表你其实咧所有嘅神经啊，或者系嗰个活动咧，背脊咧都系健康嘅。 不过呢度可以即系正所谓咩久病成医啊，我都分享少少啊。咁我睇开即系之前睇一个中医咧，佢同我讲话，你腰骨挺直咧，唔系净系你所有咩神经啊、叽里呱啦，系包埋你嘅五脏六腑啊。 哦，唔好压住啊嘛。 系啦，因为其实当你条腰骨唔系挺直咧，其实即系当然系挛咗啦。你挛咗咧，其实。除了你的腰骨和肌肉受压之外，最大件事是里面的内脏都会压住的。那你就会衍生很多毛病。 什么揞住个肝啊，夹住个肺啊。 肺啊，是啊。那你伸直的时候 其实会夹住的。 是啊，伸的时候急尿跟住会。 咁啊唔知啊呢啲，咁所以你伸翻直， 好嚴肅嘅問題嚟啊！呢個係 其實你裏邊嘅五臟六腑咧，就會得到適當嘅空間，咁就唔會有咁多毛病。 冇錯啦，所以咧嗱，佢呢一個展覽嘅體驗咧，就係分為咗唔同嘅步驟嘅。咁一來咧就係有教大家一啲學習翻個脊椎，譬如話日常生活嘅一啲理想嘅姿勢啦。不論係你讀緊書嘅時候，或者係你坐低，或者要寫字，譬如我當你一個工作空間，點樣嘅姿勢屬於係最好同埋最護脊咧？咁有教啦。其他那些我觉得挺有趣的。有一个是说小脊医的一些护理。他直情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是有一些软件和有一个 X 光的体验，可以教一些小朋友其实怎样照 X 光，还有如果是脊医职业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帮人 check 个脊骨，从而就告诉你，如果你学习了这些小知识，你就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脊椎了。另外也有一些游戏区域，例如在这个攀岩石区同埋城网区， 正系 啊！呢、這个其实大 超放电 系 一流啊！呢啲 同埋咧， 啊放电， 佢已经 divert 咗去嗰个路向啊！嗱，佢亦都有讲到点解会系呢两项运动咧？因为同时咧，即系需要手脚并用啦，同埋腰。 背同埋腳嘅肌肉咧，其實都係需要靈活同埋有相對嘅訓練先至可以做到呢兩項嘅運動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知道啦，其實手腳腰背脊咧，全部都互通，唔係淨係話擰下手或者扭下腰就叫 OK 嘅。咁最後咧，呢、這個我覺得大人咧應該幾有興趣嘅，有個 VR 嘅體驗，即係你戴咗個 VR 鏡之後咧，你就可以自己去遊覽一下一個人體嘅脊骨嘅結構啦，咁、樣呢個幾得意，我覺得。你哋有冇兴趣？ 今次我细个嗰啲睇嗰啲 ETV， 我系唔知咩咩 病菌先生啊， 系啦，跟住入咗入去唔知边度咁嗰只风格、 啊，系啊，所以咧就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咁就可以去预约参加啦，因为佢唔系完全开放俾任何人噶，咁、所以个人流相对地会少啲嘅， 系啦，疫情期间仲要再睇清楚嘅，佢哋会唔会停啊？定 系 点啊？ 系啊，睇清楚先啦， 好多展览都停， 系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啊！大家讲到呢度，大家都沉咗，系 喎。因为谂紧有多展览都停，因为我寻日行山咧，我行山咧都经过一个嗰啲探索馆嘅， 系、啊， 系啦、 啊，我知边个， 系啦、啊，佢有 cafe， 亦都有一个嗰啲展览啦，咁、展览馆咧就停咗参观嘅啦，咁 cafe 就有限度开放。 讲翻以前矿场嗰啲噶嘛， 系啊系啊，几得意噶喎，嗰度都系 啊，去饮杯嗰啲矿山咖啡。 譬如咧，即系好多好多嘅亭台楼阁都有个名噶嘛，最近最得就系听得最多嘅就系咩展览亭啊， 展览亭 系啦。 停啊！希望工作冇停啊！大家 就衰过海婷， 坏过海婷， 坏过海婷。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